本担任大主教期间性侵两个男童，罪名成立，是有史以来因为同类罪行罪成判囚的最高级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教会内带来震撼。佩尔一直坚称自己是清白。澳洲高等法院在2020年推翻定罪裁决，认为原审陪审团并未适当审视所有证据。佩尔服刑13个月之后获释出狱，之后返回罗马，上星期曾经参加荣休教宗本笃16世的葬礼。美国国防部宣布，大约100个乌克兰士兵将会在下星期起在美国接受爱国者反导弹防御系统的操作训练。训练在美国石尔堡炮兵学院进行，将会持续几个月。美国上个月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系统。国防部说，与之前提供给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相比，爱国者可以击落更多的巡航导弹、短程弹道导弹和飞机。同乌克兰爆发冲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相信俄军可以摧毁美国最先进的反导弹系统。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曾经说，如果爱国者系统交付给乌克兰，连同北约人员都将会成为俄罗斯的合法军事打击目标。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85点，升253点，总成交金额3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8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4.1，升4.6；腾讯控股373.4，升11蚊；美团179.7，升2.2；药明生物71.55，升4.15；南方恒生科技4.548，升4.2；雅居乐集团2.43，跌咗1.7；中国平安58.55，升8；盈富基金21.72，升2.6；快手78.5，升7.5；中国系恒生中国企业74.36，升咗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2，英镑9.496，瑞士法郎8.466，澳元5.387，加元5.817，新西兰元4.98，欧元8.387，每百日元对港元5.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7点，升271点。港金报17,5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37美元，卖出1,87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车龙就喺中环广场对出。咁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翻洪隧啦，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咁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咧，由于有坏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系慢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薄扶林村。

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星期三早上虽然少少阴天啊，少少雨，不过都系好开心嘅，因为我哋有风骚快活人嗰梁嘅章。 2023年1月11号111啊，三票一啊，希望大家都年年考第一啊！ Yeah. 我系爷爷。 星期三又到咗一个礼拜中间嗰一日啦，我今日活打醒13分精神，应付 Take it again。 今日咩名啊？ 今日照系 Baby 个。 你都系唔好改啦， 系啊，所以唔改啦。 唔记得。 林忆莲嘅呢首歌曲啊，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风骚浮人。多云有两阵雨嘅星期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仍有雨嘅。日北风增强，气温会显著下降吓。个礼拜早上气温咧会降到12度左右，不过12度都唔系好冻啦。早班我哋都见识过啦吓，所以都唔使惊啊。咁啊呢个农历新年咧，大家咧着住啲厚厚啲嘅衫，一齐讲恭喜发财，咁就正正啊！ 连紧呢个新年尾晚新应该话呢一年即将尽嘅时候咧吓，咁、好多时话洗干净屋企啊、清洁啊、大扫除诸如此类啦吓。咁、有啲嘢咧，其实都可以自己做嘅。其实大部分嘢都可以自己做。我琴日咧就同朋友倾咗偈咧，佢讲下，有啲深层嘢，点解你唔试下搵嗰啲叫清洁钟点姐姐咧咁样样？咁、我以前好耐以前咧，即系。我記得嗰次因為你搬屋啊，咁搬完屋去一個新嘅地方咧，咁真係成間屋咧要翻轉嚟嘛，咁真係揾過呢啲鐘點姐姐嘅，咁但係近年我都冇揾啦。 家務助理嗰啲叫做 係啦，係啦。咁我琴日咧就試下上網 search 下啦，睇下而家個行情啦。 唔係使旨意揾到啊，咁 busy 係啊，唔知道喎。 呢個時候咪都有嘅，近住佢一區咯。 因为有啲 agent， 有啲 agent 时咧，佢系好多嘅你 tick tick tick tick 噶，咁啊可以当分享下啦吓。咁啊，咁啊，首先咧，佢话你约，咁啊，佢有一个收费咧，最 reason 嘅就$115一个钟，但系咧，佢每一次咧就一定要三个钟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可唔可以嚟做十分钟咧？除开一条数，即系$30唔得嘅吓。 你或者会 系啦，梁生，点解你会举呢个例噶？我真 系 好失望啊！你坐的士嗱，我街后啫，$10去唔去？ 你搵到近近地嘅，我唔俾车钱噶，同你讲。 好啦，咁啊，总之咧，$115三个钟咁样计啦吓。不过咧，佢有好多咧叫唔可以话额外嘅，而系有好多嘢咧，你佢就问咗你要 tick 嘅。第一，使唔使帮你买埋清洁用品咧？咁样例如扫把、地拖、桶啊咁啦。如果要加$350啊，呢个一个整数嚟嘅。第二，你使唔使佢快测咧？即系嚟之前要做个 rapid test 咧？如果要加$80。佢落咗車，仲使唔使行咧？因為有啲地區咧， 咁多嘢嘅，係 啊！ 我嗰陣時候搶過簡單 啲，佢好多嘢，仲有嘅，聽住啦。如果要額外30分鐘以上，譬如話你無論巴士啊、地鐵啊。仲要行嘅咧，因為有啲可能上山啊，又或者個車唔到，咁啊再加$50，我覺得呢個 reason 嘅，即係 reasonable 嘅。好啦，第下一個咧就如果要手洗衫，即係你要 hand wash 啲衫咧，加$35嘅。另外，如果唔係地鐵沿線，再加$25，燙衫$25。如果咧有寵物，再加$80。即係如果你屋企有寵物嘅，再加$80， 好正啊！呢、這個 即係加埋嘅，我已經幫你加埋咗啦。如果所有嘅冇錯，其實佢嚟嗰個係$1,000三個鐘，係一啲都唔平。 我自己冚咗去算數 啊！係啊，你試過？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揾呢啲家務助理？ 好耐以前有， 我都有。 係啊，一個泰國嘅 一個姐姐。 係啦、啊，我記得嗰時候我。几中意嘅，好似$70一个钟。 你几中意佢？好靓女啊！ 唔系，即系我几中意佢做嘅嘢。 即系你手脚好 啊，好干净， 即系手脚好纤细， 皮肤白滑， 系嘛？ 你呢啲嘢水白滑， 等十一年， 等十一年。 系啊，呢个系你嘅人设嚟。 因为好少话中意啊，你欣赏佢，系啦，冇理由中意啊。 系啊， 一个泰国姐姐我都几中意， 系啊， 水晶晶。 O K， 点解咁好咧？ 因为我觉得咧，譬如话我觉得污糟邋遢。打俾佢约佢， 你觉得污糟啊？ 即系个屋企污糟啦，约佢听日嚟，咁佢搞掂咪走啦。我觉得好方便，因为我喺屋企多一个人喺度， $70系嘛？ 系啊，嗰时系好耐啦，好耐啦。 系啊，我谂而家价钱系贵咗嘅，同埋佢加咁多附加费咧。有啲我都合理，譬如真係要行多半個鐘咁，加到唔係乜合理嘅。咁 我覺得唔合理。 我嗰陣冇俾啊，但佢走嘅時候，因為佢太晏嘅話咧，我俾錢佢搭的士翻屋企咯。 係 啦，呢個就係我自己嘅心意嚟嘅。 即係我好阿瑞，你講得啱。你話你整得乾淨，我滿意，我俾多$100。 你唔滿意嘅話，我拋你走啦。 冇錯啦，係啊，唔使燙衫，你燙翻一隻就我就唔俾啦。 你講開你嗰個泰國姨姨先， 姐姐嚟嘅姨姨姐姐。姨姨佢唔会话中意， 系啊，姨姨中嘢，中姨姨嘛， 中意中姨姨啊， 做乜嘢啦？ 嗱，我净系要佢， 脚底按摩一定揾姨姨啊，啱唔啱？ 我只脚好干净，我 唔系脚底， 因为姐姐唔够力啊。 哦，咁啫，咁啫， 系啊， 你真系揾姨姨，佢经验老道，一压你已经知道啦。 一按个月度即刻冇事， 一路就知道啦。 你睇，哇， 你个胆有事， 你脑充血， 得神有事，一揿 啱啱先。好，你讲翻呢个姐姐。 后来我炒咗佢，炒咗佢咯。 讲呢个姐姐啦， 我就话炒咗， 无端端咪炒咗。 我觉得佢诶几好嘅，同埋咧呢啲咧。 冇咁多附加費啊？ 誒冇 冇嘅， 佢係我記得係朋友介紹嘅，就係佢應該附近打工嘅，然後咧就 本來就唔應該嘅， 唔應該 嘅， 唔 應該嘅，係 啦，我唔知佢發生咩事啦。咁佢又過嚟做兩個鐘定三個鐘，咁我都話到明起標，一定係兩個鐘噶啦，即係冇理由嚟做十五分鐘嘅啫， 冇可能。尤其是你執屋， 係啊，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間屋好污糟咧，你坐底起碼都一定係三四個鐘咧，走唔甩噶啦。如果要抹埋抽氣扇嘅話，就不得了。我話 抽氣扇同埋有一種叫做抽油煙機啊， 係啊，廚房好大陣 仗，好污糟嘅，好多嘢， 可以即係可以抹好耐嘅。 咁我覺得佢快靚正，手腳快，即係又乾淨，咁我好鍾意。但係呢，我最唔鍾意呢，我都任何人都接受唔到佢擒上我張床換床單，因為我覺得好， 其實佢本來唔係想換床單嘅。 本来你唔系叫佢换床单， 系 咪 你叫佢做第一样嘢？无啦啦，床单点解踩上床啊？ 你都换床单噶？ 唔系同换床单， 叫佢换床单， 同埋使乜踩上床啊？ 换床单梗系要踩上去啦。 唔系佢话先生，我试下会唔会将我瞓上去？系碌企下先，系好立喎、啊。你张床单，你平时点样用噶？咁立嘅，我同你换啦。 你知唔知乜嘢系床单啊？ 我知， 系咯， 我知，我床褥噶嘛， 系咯， 屈入去噶嘛。 床单你点可以踩上去？你踩上去你点换咧？ 都掹唔到走。 我想请问， 系啊， 可能噶呢样嘢？ 我呢个完全违反咗呢个 违反物理学。 系啊，冇企喺床单上边， 我揾翻啲校长嚟，我打电话俾校长。下一次 你答翻佢个问题先，企住个床单点样换？唔系马生嗱，你话啦， 先讲旧嗰个先，一掹劈落地下搞 掂。系啊 ，OK， 错啊， 新嗰、那个 唔使企上去啦。 系新嗰、那个。佢真係要，譬如話最入嗰個床角咧，佢要 你掹，你燙出嚟咪得咯，將個床輕燙出嚟少少 上去，屈入去，然後咁樣樣整嘅， 即係 咁你就借勢㧬咯， 瞓瞓睇下好唔好？啊，好舒服喎， 係喎。 兩位嘅講嘅內容唔代表。 明白你话，到最终时我好满意，同埋我好中意佢。 快靓正， 俾啦，喂，一百分， 你第二快靓正，第二个字紧要，快靓，第三个都紧要。快就 明白， 快就唔知系讲边个啦。 希望大家唔好立乱咁样做啊 吓，系啦， 呢个犯法噶，我哋 快靓正 啊， 哇，靓啊，正啊！ Precious moments. Will I have to wait? 家，你想天秤帮我吊埋啲嘢上廿楼啦。我同女姐本身小丑遇皇后，今日都俾我约到佢食饭，跟佢早啲走啦。 强叔强叔，我仲读紧 course 未考到牌噶，女姐救我啊！ 强强啊，起重机械嘅操作员，例如天秤机手，必须要有牌。你唔记得啦，咁就要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空堕物会伤人，吊运工作要稳阵。我系崔碧噶，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仲未瞌眼瞓啊！ 我冇瞌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瞓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 骚快活，冇错，星期三嘅风骚快活咧，非常之多嘉宾啦。首先一阵间咧，十一点钟之后咧，又加居明啦， 又 中医取材啦， 又 夏 家 婆 来咧， 冇错，大家留意啦。 阿家婆点嘢咧？够睇时间要去到咧，光年， 光年， 光年， 光年咧，中意食麦鸡，光年而中意食麦鸡， 食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外相林方正回应中方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的时候说，利用同疫情对策不符的理由限制签证审发，情况令人极度遗憾。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要求中方取消有关做法。林方正说，今后将会观察中国的新冠感染状况和中方公开信息的情况，妥善应对，强调日方会尽可能不限制国际人员往来，并且以此为基础实施对策。日本以防范新冠病毒为由，针对在中国入境的旅客实施边境口岸措施。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较早时公布，驻日使领馆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外交部发言人昨日批评少数国家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入境限制措施，中方坚决反对并且采取对等措施，再次呼吁相关国家从事实出发，不应该借机政治操弄，不应该有歧视性的做法，亦都不应该影响国家之间正常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南韩当局昨日起至到下个月底，限制港澳航班只可以在仁川国际机场降落，港澳旅客亦都禁止在仁川转机去釜山和济州等城市。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本港去釜山和济州的航线原本今个月22号复飞，每日分别有三至四班机，估计受影响的旅客大约1200人，相对上个月日本的限航令，今次南韩的措施影响不算大。袁振宁说，他的旅行社农历新年期间有两个釜山团，涉及几十人，每人团费大约7000元。如果团友无意改往其他地点，公司将会安排全数退款。他提到二月去釜山和济州的旅客不多，要到3到4月才是这两个地点的旅游旺，期望当时航班已经回复正常。他认为各国限飞措施涉及外交，有关措施不单止影响旅客外游的信心，亦都令到员工对重返旅游界却步，希望特区政府向业界提供财政支援。 警方落案控告两个男子各一项误杀罪，下星期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西区警区重案组人员前日拉了两个分别45和50岁的男子，说两个人涉嫌同2017年在西区一间医院一个44岁女子死亡的事件有关。警方说女事主当年在观塘区一间医院接受两个人诊治之后出现急性肝衰竭，转送西区一间医院接受治疗和进行几次手术，同年8月死亡。据了解，两个男子是联合医院的医生，案中的女事主是邓桂斯。巴西国家权力机关被冲击事件，联邦警察局公布已经拉了超过520人，说他们是极端分子，涉嫌在过去的星期日在首都巴西利亚冲击总统府、国会和最高法院。巴西当局在事发之后扣查大约1500人，警方说除了已经正式被捕的520多人之外，近600人在履行登记手续之后获释，主要是长者、未成年人、病人和孕妇等，其他人仍然受查。警方又说随着调查继续，预计会有更多人被捕，部分的被捕者据报已经被转到联邦区的监狱关押。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47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54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44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3.4升3.9，腾讯控股374.4升12蚊，美团180.5升2蚊，南方恒生科技4.54升了4.8，药明生物71.5升4.1，中国平安58.75升2蚊，盈富基金21.76升3毫，雅居乐集团2.46跌1.4，快手78.85升1.1，恒生中国企业74.58升了1.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3，日元132.43，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7点，升282点。港金报17,5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16美元，卖出1,8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喺模糊街嗰个灯位嗰度，由于坏咗啦，咁影响到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江西街对出。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较早前有坏车噶，咁而家拖走咗，咁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瑞丰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 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咁另外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都系非常之车多。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银禧花园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芜湖街嘅坏灯咧就已经修理好啦。咁而家咧就系开始回复正常噶啦。咁但系而家仲系比较车多，就系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芜湖街对出嘅交通灯就已经维修好。咁另外提一提你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佐敦嘅宝灵街咧仍然封闭，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嘅全线。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另外咧都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七贤道北较早前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啦。咁七贤道北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新柳街，而家慢线咧就解封。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由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超兰同名小说改编。劇集以冯晓琴和顾青瑜的姑嫂视角展开，通过他们不同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展现出身处大家庭所发生的悲喜交集故事。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快活人。 好彩啦，新聞之前呢讲緊泰国姐姐下，咁其实呢喺呢个清洁嘅过程之中，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一啲问题呢，除咗清洁呢，有啲叫抌垃圾啊。其实呢抌垃圾好似好简单啦，搵个垃圾袋装住呢，譬如门口啊，或者譬如垃圾站啊，诸如此类。但系啲大型嘅垃圾呢，你哋有冇试过？其实可能自己就第一搬唔喐啦，譬如床架啊，等等等等啦，第一搬唔喐。第二咧，就算你真系搬喐，你要搬去一啲远嘅 垃圾站， 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嗬。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实咧都有啲所谓专业嘅抌垃圾嘅专家啦，或者有啲公司啦，我又问紧啦。咁我琴日都请教过我哋一阵间个嘉宾系家居明，我话哎呀，其实有冇啲抌垃圾公司啊，诸如此类咁样。咁首先咧，原来咧个做法就系你要影咗俾佢睇先，即系佢要知道大约几大。因为佢睇到几大，系啦系啦几大，佢就估到应该几重。因为我而家有啲咧系嗰啲之前顶住嗰啲花盆啊，即系撑住花盆嗰啲铁架都几重啊，同埋都好大个，但系已经系好多年月啦， 生锈啦， 生晒锈啦，啊重嘅，但难搬嘅，但又冇用啦。咁所以我估计嗰度可能都系要一啲嘅少少嘅钱啊，同埋工程啦。你都冇撞过呢啲啊？抌垃圾啫，其实咁简单，抌垃圾都有时都系一啲花少精神。 大型垃圾我比较少，大型垃圾如果可以嘅，对唔住啊吓，不过系木嘅，我就会将佢拆烂佢先咯。跟住慢慢慢慢好似蚂蚁搬家咁样， 逐啲逐啲啊，呢个都系一个办法。 系啊， 揼烂佢。 系啊， 咁呢个一定系可以咁做噶啦。 啲小柜门 咧嗰啲木板咧，我就會俾嗰啲清潔阿姐幫我抌嘅，然後俾 都有嘅 利是佢。 係啊，如果你屋企附近啊，因為其實佢哋有時會執噶。 係啊，佢有窿路 嘅，係 啊，佢有窿路 嘅。 咁我覺得佢又開心啊，即係你當$100咁，我覺得 咁我都試過， 係啊。 當然你話你抌個 sofa 咁，我梗係冇辦法啦，慢慢拆啦。咁嗰啲就真係要揾一啲專家嚟幫你車去，同埋你亦都唔可以嘅，就係將佢就係棄置喺一啲嘅就 附 近嘅垃圾站，係犯法嘅。係 啊，同埋你就算抌張 sofa 都唔平啊，話俾你聽。 唔平㗎，係 啊，可能真係要$500咁樣。 唔得。 1,000+啦， 一千几百，你如果四位数字啦，即系如果你除非你真系好细张好细张嘅一人 sofa 咯， 一人 sofa 自己搬， 一人 sofa 自己抌啦， 系啊 系啊，嗰啲好容易啫，嗰啲可以搞啫。 大型嘅真系要揾人啦， 系 啊， 咁所以呢一个吓新年大家可能又加多少少嘅心思， 呢一轮又要抌好多垃圾啊， 系啊 ，OK。因為我不嬲都抌，我 咪 講咗俾你哋聽。 好似佢用咗成一大段時間抌你啊嘛。 唔係啊，其實咧，我即係應該咁樣講嘅就係，如果你真係能夠斷捨離到你去到一個唔會話有太多雜物嘅咧，你亦都有一個習慣嘅。我係每一個禮拜我都會睇下，我都會行一次，即係喺你屋企嗰度巡遊一次、巡邏一次，有冇啲乜嘢係多咗出嚟嘅咧？ 嗯， 係啊。咁如果你有嘅話，你咪盡快掉咯。咁就係每一個禮拜你都要做一次。 嗯， 系啊，做一次清洁，同埋做一次即系筛选啊，即系所谓叫筛选。咁好可能嘅就系今个礼拜我就会睇我自己嘅浴室，下个礼拜嘅话我就会睇我自己嘅衣柜。我亦都会有一个咁样嘅 system， 你明白嘛？你先至能够 keep 到你间屋咧系要鸡鸣枪正。其实唔系讲紧你平时你都周围乱咁掉嘅话，咁到最后尾嘅时候呢、這个因果嘅循环嚟啫嘛， 积少成多。咁、你做唔做到呢个衣柜咧？佢系讲个法则嘅六成法则啊！ 做到， 你都做到啊！ 做到， 佢一定得，我觉得 系啊！我做到，我除非唔做嘅啫。如果要做嘅话咧，我得几心肝，我一定做到嘅。 佢嗰、那个。佢真係有啲係意志好。 嗰六成法則，如果嗰位冇聽咧，就係話咧有啲嘅斷捨離嘅專家咧就話咧，啲衣櫃咧應該係擺六成嘅啫，就唔應該咧好似我自己咁咧擺到十成啊。 我係120成。 我明啊，唔係，但係其實呢個都係唔係呢個都係個成就嚟㗎，你唔覺得咩？你好抵啊！你咁樣係咪啊？ 物盡其用。 你所有嘅嘢咁100%，我唔係個200%，我300%啊！咁不過你辛苦啫嘛，係咁解咯。嗱，其實如果我講個衣櫃嘅話咧，你至於點能夠可以令到你自己咁樣咧，就係、是、你真係。一次过你执晒所有嘅嘢。我最初嘅时候讲，我搬啲嘢落去嘅咧，我就会同自己讲，呢、這个衣柜能够摆得到嘅嘢嘅话咧，就系、是、我最需要嘅嘢啦。其他嗰啲嘅话，全部唔需要嘅话咧，全部掉晒。咁我点能够 keep 到咁样啦？你见到我不断嗰度买新衫噶，但系问题系在于我就系话两件出就一件入，你亦都要有一个系咁样嘅 system 啦，明唔明啊？即系譬如可能我抌咗两件啦，咁我就可以买一件啦。 啊！呢、這个制度又几好啊！ 你一定要有一个制度， 换翻 个 印花仔， 冇错、 啊。有五个印花可以买晒衫， 唔想, 想走，对唔住，系啦，送走咗啦。咁跟住咧，你有空位啦，你就可以咧就系两件出。点解一定要两件出一件入咧？通常你买一大扎嘅话咧，你又会变翻你之前嘅、那個、 又超数， 系 啊，数码超咗， 系啦。 即系而家你嘅数一定只会有少冇多， 冇错，你只可以有少而冇多，咁样咧你先至可以 keep 到咧系咁样。你惯咗咧，你自然就会知道应该要点做。 希望今年啊，大家你可以有一啲好。好嘅習慣令屋企更加正正， 但系我覺得好難講，亦都要好因應每一個人嗰個 style 唔同嘅。有時你去到有啲某啲屋企咧，佢哋擺咗有好多嘢喺度咧，雜亂當中嗰亦都有序，又幾靚啊！你咪話。Everything bright, shiny and true. Before the dawn and the l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Genesee. 翻嚟会有今日嘅经典重现。我哋今日嘅主角系郭小林。 Here in the heart, I still breathe, longing. Dawn and the l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网上情经典重现。他的名字叫郭小林，你都叫做爱情蝙蝠侠。 情场情人如令你极难过，弃你远去却要先把你心打破。别正中 You just give me a call。随时随时随地致电寻我，我会快快驾驶蝙蝠汽车经过。别绝望，玩身仿似落魄，要载你去定海的星云，清晰的震音。世界太美好，不需要先寻，要载你去看镜中的你，多优点也够真。你住住隔等，再次离别，要扣分。 唔单止唱得好，郭小林仲系香港嘅著名嘅音乐监制、著名作曲家、编曲家，亦都为 Leslie 张国荣作曲嘅《无心睡眠》曾经得到1987年十大中文金曲，仲有呢一首《梦中见》，1989年低归十大候选金曲之一。已经退居幕后的他的名字，他的歌曲你还记得的吗？ 你说过一有雨你会惊怕没法睡，这晚大雨你可怕它，或是其实挂念谁，大概你也会想到我，我使你没有畏惧，你却也早已知现实难让我伴随，不必要朝夕共对，只需爱得陶醉，怎么会失眠和心碎。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甜蜜，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视，合上一双眼总碰见。 网上情经典重现，郭小林。他曾经为不少歌手如梅艳芳、郑秀文、刘德华作曲，早期都兼顾幕前有自己的作品，例如这一首写情写景，那种秋意，那种感觉，那种爱情，令人哋非常之陶醉。呢一首作品唔简单的三个字，令人记得从不止。 曾经跟千片叶飘在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是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已逃去了秋，红的叶心中翻飞，仿佛 流行曲之外，郭小林亦都曾经为好多嘅广告创作好多嘅广告歌曲，例如话呢一只，你还记得吗？讲一个男仔站在街头，等下佢心仪嘅对象，越等就越迷茫，最后呢个爱情故事能唔能够成功就唔知，但呢只歌成唔成功我就知道。郭小林好早期嘅作品《迷茫》。 常在这街角上手，偶然望我，怀着满腔渴望，盼与你作深的探访。步伐或会很匆忙，仍愿意继续回望，柔情在你那眼内藏，青春的吸引力没法挡。偶然共你相对望，心像云浪，眼神又似星发亮，两只眼似水汪汪，热望突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朝着我心，柔情仿似绽放，不再隐藏，心里渴望，像有点迷茫，升起一抹恐慌，默默无言，而手已在流汗。 郭小林的歌路非常之广阔，有啲好得意嘅歌曲，除咗爱情蝙蝠侠之外，仲有呢一首歌曲，讲及呢个武林里边好多嘅争斗，就由呢一首歌开始，叫做《小林地级》。 小林地级，武林至尊。人人怨怨，江湖了断。 快速嘅节奏又有另一种特别嘅风格，佢就系郭小林。当然头先仲有石建淑，有啲奸人声。 集在山间的孤烟，十二派高手要跟我过招，月亮是刀光的折射，乱石无言地说不灭， 风声化雨似要给雨，无憾用尽力量争夺， 全为那地级再着最劲。 郭小林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曾经经营音乐制作室和在唱片公司做一个高层的位置，不过人就平易近人的了，因为应该承认自己的渺小的，从他口中你会经常听到这个世界任何事都有好与坏这个说话。讲到尾，他的浪漫情歌当然是最杀值的，如果有机会，不知道可以再听他的演出。 夜雨无言轻吻， 分手真相， 而平添伤感气氛，是我不甘心为你仍然斗争，开始恐惧凌晨时分，过去你说我夜静浪漫，你清风甚嚣给我轻吻，记忆但你一声不响，爱渐退无言飞踪，而寒风心里播送，没有冷暖四季，我似是全年冰冻，想起当日谁曾玩弄你那笑态，脑里边一直活动，一边想一边心痛，雨洒下夜里更觉苍凉，为谁痴心始终相向，谁叫每个夜格外漫长，是谁的心早更改方向， 手，总不知真相。长夜漫漫，冰冷渗透，雾里街灯有否跟你？碰上。 温文尔雅的声线，浪漫的情调，但是这一首《分手真相》而你结束了短短地十分钟的一个音乐特辑，这个主角就叫做郭小林。 你那笑态脑里边一直活动，一边想一边心痛，雨洒下夜里更觉苍凉，为谁痴心始终相向，谁叫每个夜隔爱漫长，是谁的心早更改方向，是谁分手总不知。 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要求中方取消有关做法。林方正话，今后将会观察中国的新冠感染状况和中方公开信息的情况，妥善应对，强调日方会尽可能不限制国际人员往来，并且以此为基础实施对策。日本以防范新冠病毒为由，针对在中国入境的旅客实施边境口岸措施。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较早时公布，驻日使领馆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外交部发言人昨日批评，少数国家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入境限制措施，中方坚决反对并且采取对等措施，再次呼吁相关国家从事实出发，不应该借机政治操弄，不应该有歧视性的做法，亦都不应该影响国家之间正常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第八十届美国金球奖在加州举行，杨紫琼凭着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夺得音乐或喜剧类最佳女主角奖。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09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6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2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4.2升11.8，阿里巴巴113.5升4蚊，美团178.6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5毫5仙4是升了4.8，药明生物72.1升4.7，盈富基金21.72升2.6，中国平安58.95升2.2，恒生中国企业74.42升9.8，快手78.25升5毫，雅居乐集团2.44跌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4，英镑9.494，瑞士法郎8.466，澳元5.387，加元5.816，新西兰元4.979，欧元8.39，每百日元对港元5.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7点，升282点。港金报17500。

马先生， 就咁嘅，听讲好似咧有啲新仇旧恨咧，希望我哋撇清咗先，系嘛？ 系啊， 系啦，我哋先进入我哋今日个内容嘅。 咁新仇旧恨嘅内容系咩咧？ 大佬喺度， 系啦， 大佬咪喺度，有咩请讲？ 阿梁继章，你评下道理啊？ 有个人，有个人，我哋姑且用 Mr. 马， 阿某人， 某人啦吓， 就上个礼拜四五度咧，佢就。打电话俾我、 啊、 就有问题问我，即系关于家居嘅问题啦。咁、 啊、 我就好耐心，咁啊答咗佢好耐嘅。 嗯、 好啦，咁然后一句到临收市之前啦，咁佢就好有礼貌，唔该晒你啊，家居名乜乜乜乜，即系咁样啦，即系系啦，讲埋嗰啲咁嘢啦， 讲埋嗰啲咁嘅，讲埋嗰啲咁嘅，咁 咁呢度啊，好正路啊，好大路系嘛，咁我又好。好禮貌啊！唔緊要啊，老友，冇所謂 嘅。有啲乜嘢揾我幫都 得。係啦，即係我幫到 就得啦。 點知佢彈一句啫，同你好 friend 啊，叫我老友。 好係佢。 係啊， 佢突然之間唔記得咗啲嘢。 佢成日反轉豬肚㗎。係 啊，突然間跳掣㗎。 未完，咁我真係學咗一學嘅。佢係真係好認真。 係啊，佢講呢啲佢好認真㗎。係 啊，佢以為好好笑，你知唔知啊？ 如果當講笑，你咪笑幾句咯，係咪先？ 好啦， 但佢好認真㗎。 好啦， 佢唔識分寸 㗎。咁佢我學咗學啦，咁我然後OK， 咁啊冇嘢啦， 冇事啦， 咁 但我心里面硬硬啊， 咁啊 系 啊， 系啦， 咁我收线啦，我条气唔顺，我揸翻个电话出去，我睇翻佢由始至终同我嘅 message 嘅第一句咩？老友，唔，老友，唔，全部都冇一句唔系用老友。 打来到最后尾同我讲嘅就同你好咪好 friend 咧，系咪啊？ 嗱，所以 构成最后 嗰一样嘢俾你听，你就唔嬲嘅，因为咧其实咧佢冇睇医生好耐。佢冇睇医生，冇食药好耐，本来佢唔系咁嘅， 因为医生帮唔到佢啦，已经啲药佢食晒啦，你明白吗？即系最新嗰只 医生都叫佢 噶啦， 叫佢唔好嚟啦。佢话系对唔住阿某某生， 医生睇佢都系死马当活马医， 同埋医生睇完佢之后，医生都疏疏地，你知唔知啊？ 你唔好怪佢。 所以我之后咧，我就落写翻条 message 俾佢。首先我就叫佢自己睇翻之前嗰啲 message。 系啦，冇错啦。 喂，如果唔系咧，就好似我扮 friend 啊， 冇错。 我叫佢睇翻你咁多段 message 嘅第一句同我嘅称号系乜嘢先？第二话唔紧要，我话唔紧要，由而家开始。我会叫你做马先生， 冇错， 你亦都叫翻我嘅姓就得啦。 啱， 佢 大家唔系好 friend， 佢冇嘢，佢玩咗两次嘅，即系佢嗰两个 message 咧真系用翻我个名去叫嘅，但系咧过咗几日啦，佢又有嘢求我， 佢又有嘢。又变翻老友啦， 系啊， 又变翻老友， 你变翻老友， 求下你啊，老友。 但我咧就同佢讲，请你称呼我做 乜先生？ 乜先生？ 乜先生？系啊，我同你唔系好 friend， 我同你只系泛之交。 泛泛系咪食饭咁意思啊？我哋成日食饭。 佢又然后咧，佢而家咧，佢就叫我做老友。麦先生， 麦先生 始终要加，即系始终要加翻个老友， 好 系啦，就系咁啦。 OK， 好啦， 江湖恩怨吓，就此了断吓， 冇错。 OK， 好， 咁啊， 到正式我哋咁 噶 啦，唔使介意，真系咁噶。 我而家我介意，我以后都叫做马先生。 其实我介意系咪？自己去卡拉 OK 同佢合唱呢首歌吓。 唔系，我以为你会唱徐小凤姐嗰只叫我不会嘛，我点会 嘛？所以咪要唱汉阳嗰只。其实我 希望你迟啲唱下小凤姐嗰只啦，即系有日期啊。 或者佢搵翻首系道歉嘅歌唱俾我听 ，OK 啦。 一千句对唔起啊，对不住啊。OK， 好。 好啦，咁至于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家居名咧，话呢个特辑内真系好犀利啊， 好犀利。 就嚟啦，年近岁晚啊，就系呢个嘅防盗小知识啦。 系啦， 关你咩事啊？其实 咁唔系嘅，即系有时装呢啲嘢，你都有做噶嘛，系嘛？即系类似呢啲公司系嘛？即系你呢类公司都有装呢啲咁。 咁 因为举例嗱，譬如装闸咁，我知揾啲咩人啊？装防盗，我有时我未必知道，因为有啲防盗咧好 high tech 噶嘛，系嘛？即系 我系咁讲啫，咪最初嘅话，你讲紧嘅就系防盗两样嘢，莫过于嗰啲插边个位入嚟啊，就系个窗同埋就系个门口，系嘛？ 喂，大家唔好睇小窗花，我真系试过俾插入，系因为冇装窗花。其实嗰阵时咧，我住一啲村屋，咁其实我都有少少责任嘅，因为嗰个业主即系我哋每一个租约梗系坐低倾噶啦。咁我就咦，阿业主啊，你冇窗花，全屋冇窗花，三楼啫。咁佢系啊，嗱，你谂下我哋个景咁靓，因为嗰屋咧就望咗啲湖啊，即系山。咁又好靚嘅，咁我你裝咗咪破壞風景，咁我諗又係，咁我當時我有，咁算啦，咁點知就真係俾人爬入屋啊，真係 好啦，咁所以咧，我都讲下俾你大家听啦。嗱，上个礼拜讲咗大门啦， 系啊， 我哋今次讲系啦，今次又讲。 槍花先啦，不如橫掂佢都講咗啦， 係啊，槍花 先，因為有情賊入屋。 好啦，嗱，其實槍花咧都有分好多好多唔同嘅槍花嘅。 咩啊？只有核突嘅啫，我覺得槍花。 其實槍花係少少核突，你覺唔覺得？ 真係。 其實真係核突嘅。 聽我講先啊。嗱，首先你哋講核突嗰啲咧就係女槍花。咁、啊、女槍花佢個功能性咧，純粹 就核突同埋比較冇咁核突， 即係純粹就係叫 阻止人入嚟咯。 誒、欸，呢、這個阻止唔到嘅， 女槍花 好容易開得到 嘅， 係、啊、所以我一陣會講乜嘢槍花先係可以有防盜性啦。 不如講啦，先講緊個就係、是、有邊幾種類型嘅槍花先啦、啊。 女 槍花、 玻璃槍花、膠槍花、鐵槍花、不鏽鋼槍花。 如果我聽你咁樣講嘅話，我會覺得膠槍花應該比較常。反而唔係 膠槍花， 我冇見過。 膠槍花咧，其實純粹咧就係放啲貓貓，即係你屋企養咗動物，即 係驚 佢跳出去咧，就用膠槍花。咁、小朋友都冇用嘅、 啊，即係實質上冇乜防盜作用啦， 冇防盜作用，防小動物。即係跳落街嘅啫， 啲賊嚟到之後見到你，咁、我會笑你啊！ 傻仔， 你都唔得噶， 傻仔，本來都唔想爆啊！ 你個膠槍花， 膠槍花，啊、真係 咁你講嚟做咩？ 咁女槍花，你問我有咩分別？ 係啊，嗱，你同佢一樣啦。你問完又話人哋，你問我啊嘛？ 你問有咩槍花？ 可以嘅就 又話老友， 我冇同佢講老友啊！唔好亂咁講嘢， 係佢冇講過，係 啊，我冇講過。嗱，其實你講緊話膠槍花，只不過係for你屋企嘅就如果有貓貓或者有狗仔，你驚佢咧就跳樓，咁跟住咧你就叫做阻止下咁啦。 其實係需要嘅，因為如果你嗱你屋企有貓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要擔心啦、嗯。我其實擔心咗幾年嘅，因為我個露台一開咧就佢就出到去，咁、我而家我呢幾年點過嘅咧就係、是、將個露台咧。生到得條罅仔，但如果嗱開冷氣就冇所謂啦，咪生曬添啦。但係譬如而家呢天氣唔開冷氣咧，好焗嘅，你知唔知啊？但我又諗唔到辦法。如果裝嗰啲防貓網咧，你成個網噶嘛，又遮曬個 view 喎，咁真係好痛苦。 冇啊！即係如果你防貓網你都覺得唔好就真係冇乜方法。 本來買咗都冇剩，因為成個拉落嚟咧遮曬。不過我唔講呢啲啊，費事阻你個話題。 好啦，咁我哋頭先講咗有唔同嘅槍花啦。咁啊，女槍花其實個功能就純粹就係即係防小朋友 安全 嘅 啫， 要防盜又冇功能嘅，靚就一定唔靚添嘅。 對唔住，做一樣嘢，嗰啲槍花有啲係可以開得噶嘛，開得嚟落衫又好或者咩，但有啲就真係雙硬咗嘅，唔喐得噶嘛。 即係總之係女嘅，就算你硬嘅同唔硬嘅。都系冇 用 嘅，多谢。 好啦，咁至于玻 璃槍花冇用。 嗱，至于玻璃槍花咧，就美觀好多嘅，因為個透明嘅 玻璃槍花 係點㗎？ 即係有玻璃，但係裡面你會見到有啲鐵絲網。 冇，純玻璃強化。咁呢個就即係又係貨小朋友同即係安全同埋美觀啲。咁、那個視覺就因為佢都係清玻璃嘛，咁、佢就可以即係唔會話個景觀有影響、 你講嘅只不過一個強化玻璃， 係咪強化嘅玻璃窗？ 佢咪都係一揾揾噶？ 一片片咁嗱，當做你我假設你嘅窗係四尺高咁先算啦。咁、你咪落三片咯。 哦， 你落三片，咁、你整咗個人個頭仔唔可以捐出去就得噶啦嘛。 OK，、但係都有少少阻景嘅，係咪？ 爭少少嘅，但係起碼好過嗰啲其他啲槍花啊嘛。佢、就阻景阻得更加緊要啊嘛。好嘛。 但呢個有冇防盜作用啊？少少啦。 冇， 都冇嘅。玻璃槍花一卜啊難啦，係咪先？ 好啦，咁膠槍花講咗啦。咁好啦，真正有防盜作用就鐵槍花同埋不鏽鋼槍花。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咧，两者咧，我就会拣不锈钢枪花。 点解咧？ 因为不锈钢枪花会叫做唔美观之中嘅美观啲啦，吓、啊，即系唔美观。 有几美观啊？咪又有粉云阻住 人。唔系噶，靓啲嘅，靓啲咁嘅。 系啊，喂，你知唔知有啲喺露台正装埋铁闸添啊？即係啲如果真係好擔心，你有冇見過嗰啲？ 我覺得咁樣就唔好知道啦，係咪啊？ 喺個露台要閂開鐵閘啊！我見到佢驚擒上去。 係㗎，係㗎。 啊，不鏽鋼槍花同埋鐵槍花係比較有呢個防盜作用嘅。 好啦，咁啊順帶講一講教啦。好多時咧，而家興咧就係話，即係開嗰隻槍咧，開過某個角度就停低啊嘛。咁嗰啲咧就叫限位教。好啊，但係我係強力建議咧，大家唔好裝普通限位教，就叫有時限位教，即係要有把。 有匙嘅， 锁匙嘅 系啦，有锁匙嘅限位价啦。咁因为普通限位价咧，你开档座开咗45度啦，咁、其实佢嗰个边位有个勾仔嘅啫嘛。如果个小朋友见到你，甩开个口，佢咪甩开口，佢咪开晒石窗啦。但系有时限位教咧，当住你开咗45度啦，你真系想再开晒佢咧，你又要攞条 锁 去扭开。 但小朋友就做唔到， 系啦，小朋友做唔到嘅。 好细心啊！ 咁同埋嗰个嗰啲安全性个即系个结构咧，嗰、那个有时限位教都好好多嘅。真系咁样啦。 OK， 好啦，窗我哋又讲完啦吓，咁啊，跟住我哋要讲下嘅就系、是。嗰度閘咯噃，又或者就係到門，我哋點可以加強呢一方面嗰啲警？ 我成日都講嘅，有啲朋友就話啊，裝閘有冇用，或者又加強咗幾多啦？咁、我成日都講嘅，盜賊就捨易不取易不取難嘅。兩間屋呢間得隻門，呢個有門有閘，咁我梗係揀間淨係門嘅去爆啦，係咪先？ 爆都爆少個門啦，如果你有閘啊，兩 個門啦，時間上方 好啦，咁。閘咧一般咧，而家咧都幾先進嘅，即係有用鎖匙嘅，亦都可以用密碼鎖，指模都得嘅。咁我哋上星期咪講咗啊，如果用大門係用密碼鎖咧，咁我就話你個閘都係用密碼鎖啦，你冇理由。你 开完你又 你用大门密码锁，你就系想方便啫嘛？你又要攞条锁匙开大闸，咁咪变咗错晒咯。咁、所以啦，如果用大即系、就是、你大门系密码锁咧，闸咧都会用翻密码锁就会好啲啦。咁、仲有、如果你间你就大门啦吓，即系当做打风嘅时候啊，或者落雨会撇到个大门咧，咁有一只闸咧就系有加咗块强化玻璃。玻璃嘅不锈钢闸，咁变咗咧，你横风横雨，你就只玻璃闸咧就会挡咗啲雨，就唔会揼，即系唔会 整 到 你 个 大门，你个木门 系啦。因为咧木门咧好多时咧，点解有阵时会见到啊？即系个门框个脚又会烂晒啊！即系门又 水浸， 啲风吹， 因为你啲俾风吹到浸到水啊嘛。咁如果你加咗只不锈钢强化玻璃嘅闸咧，咁你就。冇咗呢個問題。 呢個方面即係向街嘅門咯，係咪？即係如果你係風雨即係揼唔到就 嗱，就好似頭先講你釘，即係嗰啲 磚 屋 啦， 或者你嗰啲即係 house 啊，或者有啲唔係㗎，有啲你外邊都吹到嘅，咁你咪加呢啲閘咪 OK 咯。 好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冇一啲嘅防盜嘅系統，你會建議大家？ 嗱，防盜系統咧，而家咧好方便同埋好普通嘅啫。咁我嗱而家我講嘅防盜系統唔係講緊嗰啲即係。几千只嗰啲豪宅嗰啲吓，即系我讲紧一千几百只普通普罗市民用得着噶啦。 我明啦，养只狗。 好啦，咁好啦。你有阵时 你冇理我，你讲 真啲。问问题啊嘛，你好叻。 好啦， 答唔答？ 门嗱，咁门咧，大门同埋窗咧，就加一个叫磁力感应器。 嗯。 好啦，咁即系话。如果你冇熄你个防盗，佢就咁开你只门或者开只窗咧，就会感应到噶啦。 系啊， 好啦，话但系咧，如果你话头先咪讲爆玻璃嘛，嗱呢、這个咧就可以解决到我唔想窗花又想防盗嘅一个可能系方法啦。 嗯、 就加一个我哋叫高频感应器， 嗯、 但系简单啲个就叫打破玻璃感应器啦。 嗯、 好啦，咁即系当佢。打烂啲有时啲玻璃大只嘅，佢唔使开你只脚，佢打烂你玻璃影个擒到入嚟嘅，咁而家打烂你块玻璃咧就会响噶啦。 嗯， 咁你变咗，如果你加呢一样，你咪可以唔加窗花， 系 都得咯，叫做吓。咁呢、這个呢两个就可以咁样做啦。 嗯、 好啦，咁第三个咧，我觉得第三个咧仲简单啲添嘅，就系、是、红外线感应器，咁系装喺屋里边。咁、假设啦，你系廿几卅楼嘅。我得就大门入屋嘅啫，其实你就咁装一个红外线对住个大门已经得噶咯。 嗯， 因为佢一入屋，佢咪响。 响一响就会响， 所以就简单到好多嘅。但系如果你话，咦唔系我低层嘅，咁我就会建议多装多一个，就系、是。喺个通道位啊，走廊啊， 因为人可以， 佢可以入窗啊嘛，佢唔开你只门，咁佢喺个窗度擒就直接入房啊嘛，咁、你就喺个房个通道位就装多一个，咁、变咗咧，你就即系难死晒佢噶啦。好啦，咁防盗咧，一般系90度角嘅，即系都覆盖范围都好大噶啦。咁有9至11条巴，咁即系视乎你拣边只啦。咁更重要，而家距离咧可以去到12米至25米都得噶啦。咁、变咗个幅。即係你裝一個紅外線咧，已經係成間 屋都可以， 系 啦， 即系睇晒噶啦。 嗯， 我 office 咧就净系装咗红外线喺正个大门入口嘅啫。咁、就 但系如果你装红外线咧，但系如果你个单位同人哋好相近嘅，或者成日有人行过，咪成日都响咯。譬如人哋隔篱屋行过想开门又响咯。 唔系，屋企 装屋内嘅， 屋内嘅。 系啊，你入咗屋嘅时候系啦。Okay. 因为以前我试个朋友装屋外，就装嗰啲摄影机嗰啲，就影咁啊，成日影到人哋屋企同埋人哋嘅投诉咯。喂、你影埋我咁啊？ 唔系装屋内。装屋内 系啦，你讲紧嗰啲嘅就系，譬如可能 apartment 就系咯。如果讲屋外嗰啲啦，我有屋外嘅，系、啦，但系我一定会贴一张嘢话俾人听啊。呢个系24小时喺度录影紧嘅，同要同周边啲人讲咯。系啊，咁系夜视线嘅、红外线就会影出边嘅情况咯。 系啦， 系啊，咁就唔同咯。 好啦，咁最后咧，而家讲埋我哋讲 CCTV 啦。咁 CCTV 咧就装喺屋内里边，唔系屋外嗰啲吓。咁、当做有阵时咧，你装喺屋内，好啦，当做个贼入屋。但系佢唔着灯，咁你如果普通 CCTV 咪睇唔到咯，黑掹掹咯。咁而家有啲 CCTV 咧已经有夜视功能嘅，咁、你变咗咧，你就可以真系有咩事，你都可以即系睇得到啦。好啦，咁防盗咧仲多讲两句啦。嗱，有啲防盗咧你就可以纯粹响嘅啫，有啲就可以驳落个防盗公司，防盗公司就会俾电话你，你再决定去 报 唔 报警。 系啦，咁变咗你有个夜视 CCTV， 咁你咪可以更加清楚我报定唔报 咧。有啲人可以连喺你嗰个电话度嘅，系啦，佢会着嘅，甚至乎你喺个电话度可以睇到嘅就系你屋企，如果系有嗰啲镜头咧，系可以睇到嘅就系你屋里面嘅情况嘅。 系 啦，呢、這个就真系好好啦。 咁就变咗，因为以前咧有啲咧，即系我哋以前都试过嘅，响、报唔报咧？ 系 定系自己翻唔翻屋翻去睇咧？ 系，其实只猫经过，即系有时太 咁变咗你有个夜视防盗， 就可以睇得清楚啲。 CCTV 你就可以決定究竟報唔報或者翻唔翻去睇咯。 明白。咁、其實如果你個做齊曬頭先嗰啲嘢嘅話，都唔使太過驚。但我好驚嘅就係有啲問題。 好啦，我又想問啦，嗱頭先講咗咁多嘢，我又講有磁石感應器有嗰三寶啊，你估如果係咁嘅，而家要幾多錢咧？嗱，我俾三個答案你哋。 好， 15,000裝曬三樣嘢。40,000+装晒三样嘢，80,000+装晒三样，即系呢个我唔准噶，即系大概啊，即系都要视乎你间屋嘅大细有少少唔同啊。你估系几多钱？ 我谂最平嗰个啩。 你唔连埋窗花啊？ 唔连窗花。 你净系讲紧哦， 即系防盗，防盗 系啊， 15,000三样嘢 系 咪啊？ 系 问 阿马先生咧， 时间冇多 哦， 系啦， 其实系45,000到啦。 哦， 未俾贼打劫先嚟啊嘛，得唔得？ 唔係要啊，因為我嗰陣時候幾年前裝嘅話都要差唔多呢個。 好，今日多謝家居明嚇，咁大家安全為上。OK， 好， 下次見，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金融论坛致开幕词的时候说，香港正是走快车道，弥补过去几年失去的时间。他说本港过去几个月有序逐步重新开放，三日前和内地亦都逐渐恢复往来，意味商家、投资者、旅客和香港市民前往内地之后不再需要检疫，越来越方便。他说香港一定会安全有序更加快开放，等一切恢复正常，在实际可行的时候越快越好。李家超认为香港短期前景具有挑战性，但是有背靠祖国连接内地和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角色，长期前景依然光明。他又提到未来的兔年代表世界急需的和平和繁荣，兔仔可以跑，自己和团队今年需要跑很多的路，将会带领代表团出访区内和全球传统和新兴市场，告诉大家香港回到中心舞台。 警方拉了16个男子涉嫌非法赛车协助及教唆他人非法赛车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等。行动之中截获8架私家车和5架电单车，其中13人稍后会被落案，下午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会向法庭申请暂时没收他们的驾驶执照，其余3个人暂时获准保释。16个被捕男子介乎23至44岁，警方说会调查活动有没有组织以及是不是涉及赌博。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处理警司苏志伟说，参与活动的车辆涉嫌多次沿住全锦公路往返锦田和大帽山，除了高速行驶亦都越过双白线和互相追逐等，甚至逆线行驶，漠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警方亦都在元朗公路发现4架大马力的跑车，在限速80公里的公路以高达161公里的速度行驶，超出法定限速一倍。南韩当局昨日起至到下月底限制港澳航班只可以在仁川国际机场降落，港澳旅客亦都禁止在仁川转机去釜山和济州等城市。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本港去釜山和济州的航线原本今个月22号复飞，每日分别有3到4班机，估计受影响的旅客大约1200人，相对上个月日本的限航令，今次南韩的措施影响不算大。袁振宁说他的旅行社农历新年期间有2个釜山团，涉及几十人，每人团费大约7000元，如果团友无意改往其他地点，公司将会安排全数退款。他提到2月去釜山和济州的旅客不多，要去到3至4月才是这2个地点的旅游旺季，期望当时航班已经回复正常。他认为各国限飞措施涉及外交，有关措施不单止影响旅客的外游信心，亦都令到员工对重返旅游界却步，希望特区政府向业界提供财政支援。南韩总理韩德珠回应中方停办南韩公民赴华短期签证的时候说，不会将中方此举视为报复措施。韩德珠昨晚出席一个晚餐会的时候解释，韩方上个月30号公布停办中国公民赴韩短期签证等针对自华入境人员的限制措施的时候，与中国外交部门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政府作出相关决定的时候，他本人亦都有要求外交部向中国政府充分说明为什么要采取有关措施。韩德珠强调，维护南韩国民安全是重中之重，过程之中出现的问题将会透过与相关方的沟通予以解决。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67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73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3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3.3升3.8，腾讯控股374.2升11.8，美团177.2跌3，南方恒生科技4.54升3.8，药明生物71.65升4.25，盈富基金21.72升2.6，中国平安58.9升2.15，恒生中国企业

冇錯冇錯，佢擲完翻嚟之後嘅咧，佢哋整乾淨佢嘅話咧，可以整個涼拌嘅，係啦。咁我整完之後嘅話咧，屙三日，恭喜曬，係啦咁樣嘅。咁其實係咪就係好多人咧都係會好似我咁樣，去到郊野嘅時候都係即係多會擲 都會嘅，因為即係以前好多人行山咧，佢又見到有啲乾黏，有啲果實又酸酸甜甜又解渴，咁啊個個咧即係好似上到去揾到如獲至寶咁樣， 唔使錢啊， 咁細個。嘢得咩咁样？我觉得 咁，所以咧就变成好似有你又识得少少，跟住咧屋企人小朋友跟你行山，跟住你又想将呢个嘢传承俾佢，咁佢细路仔学咗之后，到时佢又教咗俾佢嘅细路仔，咁啊大家咪一代传一代咁样就上山掹啲掹路去摘嘢食咯， 冇错啦，走多多咯，稍微叫做 咁啊，当然啦，即系。喺而家个时势咧，我哋就唔建议大家上山四围去掹嘢嘅。第一啦，就环境保护啦。第二咧，本身嗰个野外嘅环境系咪适合一个安全地种咗一啲而我哋可以食得嘅一啲草叶植物咧？咁样，因为我哋而家去喺街市买到嘅蔬菜，全部都系属于系农夫喺个农地里边嘅农作物。咁佢系有监测所有嗰啲污染啊，或者系嗰啲原毒素啊、重金属啊等等。咁但系喺个郊野嘅环境底下咧，咁就冇呢一个管制嘅。咁所以甚至乎咧，佢有机会喷洒啲灭蚊油啊，或者系落一啲即系毒老鼠药都未顶嘅， 哦， 咁所以系啊，喺 郊区嗰度， 冇错啊，因为佢会有机会去喷洒嘅时候，咁你咪有机会中毒咯。 嗯， 哦， 即系可能嗰只嘢冇毒嘅本身，但系你嗱，即系等于我哋行去某一啲嘅花园、公园，咁可能都种咗好多好靓嘅一啲盆栽相关植物，但系亦系有药性价值嘅。咁但系可能由于又怕呢个登革热啊、蚊患啊，咁佢咪有啲工人喺度喷洒嗰啲咁样嘅灭蚊油，咁嗰只植物你唔知道。咁你又食咗，咁咪對身體唔好咯。 咁我唔食咧，即係如果我摘啲翻， 又或者等佢噴完又落大雨過幾日係啦。 咁當然啦，嗱，我哋又排除咗先喺一個即係一個唔合適嘅環境啦。原始呢一啲具有藥性嘅植物，我哋摘咗佢翻嚟，最常用嘅手段，第一就係內服啦，第二就係外用。係咁，以前好多你都係摘咗呢個咧，就煲水沖涼咧，就驅風濕嗰樣嘢，煲水沖涼咧就係啦，去水腫咁樣。呢個咧就鐵打損傷，浸咗咧就消腫散瘀。咁呢啲就全部都係外用多。 係 咁，但係咧內服咧就要小心啲咯，因為嗱你。外用嘅時候咧，你唔使食落肚，你最多如果手手腳腳浸完嗰個藥有刺激都好啦，都係發炎啊、過敏啊，有啲反應， 都係 係啦，最係啦， 取邪位，我試得多啦， 即係最見到就係呢個問題啦，呢個最壞就唔會話因為咁樣而令到個人咧好容易會死，係啦，會死亡啊，又中毒， 係好危險，千祈唔好。 但係如果你食落肚嘅時候咧，就算嗰樣嘢本來冇毒。但是你不掌握你自己身体的对不对症、你一样会出事的。所以你识药不识症就十依九不应的嘛。哇是吧你 识药不识症 是啦就十依九不应。是啦那你识症不识药呢就十依九不着啦。咁你知道佢係熱症，但係你搞 今日嘅金句，大家記住。 係啊，呢啲都係我哋以前啲前輩啊，佢哋咧去教識我哋，即係話你一定係要對症，又要認識個藥，係嘛？你兩樣結合先得啊嘛。咁所以而家好似喺郊野度，我哋好多人中意去行山啦。咁啊，見到有陣時啲唔同嘅季節咧，佢都會有一啲植物，有啲好靚嘅花，或者有 果 實， 冇 錯，冇錯啦。咁我哋哇一見到而家手機又多嘛，咁啊個個梗係手多多又去啊揸住嚟影張。 系啊， 甚至乎即系想攞翻屋企做留念啊，左望望右望望，冇人就会攞咗。 咁嘅咩？我唔会，崔 Sir， 你都唔行山，唔会啦。 咁当然啦，即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唔识嗰样嘢，佢有冇毒性？最怕你搣佢摘落嚟嗰下咧，佢会有啲蕊汁。咁啲蕊汁揩到你隻手，咁你隻手冇伤口，係隻手反而好容易就会有机会过敏啦。但係都唔会中毒，但係你一捽眼呢，咁佢就有机会会可能整到眼都盲埋。 哎呀小心小心。 譬如话好似我哋行去一啲红树林或者係海岸边嘅地方呢，有一隻嘅植物呢就叫做海芒果。咁係啦，咁佢有个果实呢，佢直情你望上去、真係芒果咁样一模一样咁样嘅。 咁哇，你我以為係芒果唔識嘅，咁咪摘咗一隻落嚟咯。咁但係佢就會有啲白色嘅蕊汁。咁你平時芒果都會有蕊汁㗎啦，但係呢一種海芒果嘅蕊汁咧，佢就真係會有毒性嘅。你真係揩到佢，揩到面口啊咁樣，或者捽到眼咧，就真係要會盲嘅。 呢、這個係咪都算叫做係香港常 見 嘅 常見 嘅其中一種就係 啦，海芒果冇錯啦，常見冇錯啦。 邊啲我哋會行山？ 嗱，譬如話香港有四種叫做四大毒草，咁前一輪咧就即係話有行山人士摘咗啲草藥植物翻屋企食完之後就有中毒嘅情況，嗰只咧就係、好出名叫斷腸草。 哇，聽個名字都知道 好 勁啊， 好浪漫啊個名。 咁啊，斷腸草咧就佢主要講嘅佢嗰個毒性啊，係食三片佢嘅葉就已經要死噶啦。 哇， 冇錯。 咁樣樣㗎，嗱喺咩地方會見到啊？ 如果喺山上面，如果喺香港咧，麥理浩徑咧係好多嘅，特別喺我哋之前行過有一段係行上去張上，咁嗰段路上邊咧係好集中嘅添。咁其實咧佢。嗰、那個花咧就好靚嘅，因為佢一紮咁樣嘅黃色花，係啦，咁啊，佢通常因為佢係藤嚟嘅，佢係攀附住人哋嗰啲植物上面咁樣長，所以咧佢搶曬人啲陽光咁喺上面長，咪好靚咯。咁所以佢個花咧就黃色，咁你唔識嘅話誤會咗，啊會唔會呢只係金銀花咧？咁你又掹咗呢條藤喎，又係藤嚟嘅喎，咁樣翻屋企煲水咪死硬咯。 哎呀， 係啊，所以呢一個咧就真係要好小心，佢靚。你咪望下影下相咯，但系你唔好摸佢咯，唔好搞咯，因为你唔真系唔肯定啊嘛。咁呢一只就系真系剧毒噶啦，可以讲 啊， 断肠草冇错啦。咁啊，佢食三块叶就会死噶啦。咁、当然啦，即系火所有毒药，你食少少佢都会死嘅。佢真因为中医药嘅嘢，以前传统流传落嚟咧，都系。有人食過死過，佢先至咁樣寫得出啊嘛！咁你唔需要去試噶啦，死硬嘅。 咁你咪有四大毒草咧？ 第一 即係講咗 第一種 斷 腸草，第二種咧就叫做羊角鴨。 羊角鴨 係啦，羊角鴨咁啊，羊角鴨咧佢個特徵咧，佢又係一條藤嚟嘅。咁啊，佢個特徵有個果，個果咧就好似只羊角咁樣嘅，係啦， 堅固啊， 係啦，綠色嘅啊嗰只果，咁啊佢呢個就係、這個植物嗰個特徵之處，羊角鴨咁係第二種啦。第三種咧就叫做曼陀羅。 曼陀，哎呀， 哇，咁唔好聽嘅啲名。 曼陀羅，咁曼陀羅咧係一個好長嘅一個喇叭花咁樣嘅、香港好多地方見一長咧好多朵。好大朵嘅，好似喇叭花，又有白色，又有紫色，又有橙色，又有粉紅色。 係咪超都好似食人花嗰啲咁樣？ 唔係嘅，直情係一個喇叭。 好似個喇叭。 係啦，直情係個喇叭花，係、好長嘅，係啦，曼陀羅。咁仲有一種咧，就叫做馬錢。 馬 錢。係啦，馬錢咧就好似個吉咁樣嘅，橙色嘅一個果實。咁如果你去到馬騮山咧。啊，周圍你都好容易會見到，或者南丫島咧都會容易見到有呢個馬錢個果實，好似直情係我哋新年買盤吉咁樣翻到，咦？你行下山，突然間見到點解咁多吉嘅咧？咁佢又手多又剝翻一個睇先，咁啊揸下摸下咧就唔會中毒嘅，但係成日都講你搣斷佢有啲蕊汁流出咧就會中毒啦。咁、但係當然啦，頭先講緊呢幾種嘅草藥咧，佢都係好毒。但系都系具有医疗功效，但系虽则具医疗功效啫，即系越毒嘅药佢越有效，但系我哋唔识解毒， 即系用唔好用啦， 你就绝对唔好斗佢。 嗱，崔 Sir 头先好得意啊，听你咁样讲话，即系四大毒草咧，似乎咧都系嗰啲颜色好鲜艳， 冇错， 系咪啊？呢样嘢会唔会都系我哋可以去分别，究竟佢系有毒定系冇毒嘅，系其中一个嘅 即 系 越靓嘅嘢就越有毒噶嘛，惊 系啊， 都 好似女仔一样， 我好毒噶， 所以我呢啲冇少， 我好毒噶， 关唔关事？ 喂，佢本身靚嘅咧，就係吸引一啲即係昆蟲植物去採花蜜啊等等嘅，咁佢幫佢傳播嘛。咁、但係咧就有呢個係常見嘅特徵，越靚嘅嘢咧，佢真係會含有一定嘅毒性。咁、所以如果我哋去辨認邊一隻叫做有毒冇毒嘅草藥咧，咁樣嚇。其实你冇认识过，你冇去行过山，你根本就冇办法可以确定得到呢件事。 系 咁，但系啦，如果好似头先所讲啦，明系特别靓嘅嘢咧，我哋影下相唔好逗佢，有机会咧佢就系有毒性。第二咧，佢就有啲譬如话有烈性嘅，咩叫烈性咧？你闻到佢旁边有阵味，可能好攻鼻嘅。咁呢一啲咧，你都要注意啦，好大机会有毒。嗱、譬如话好似我哋讲紧。 好多時候去到一啲爛地停車場啊、啲鐵絲網嘅地方咧，佢、都會有啲好似成個繡球一團咁樣，好多隻顏色花仔嘅。 有 嗰只叫做五色梅，冇錯啦，馬英丹。 馬英丹有事嘅咩？ 馬英丹係有小毒， 係係咩？好靚噶，係 啊，冇錯。嗱，馬英丹 佢諗住喺屋企自己種添。 種嗱種係唔係好多人都會種喺屋企嘅，譬如話圍欄啦、 啊， 因為佢有刺。咁嘅時候咧，一嚟佢又靚，二嚟佢有刺，咁啊變成咗未冇咁容易，可能即係防止盜賊 咯。 冇錯冇錯，佢係紙質嘅，係啦，嗰、那個花咧就成個繡球仔咁樣嘅。咁佢個主要咧嗱，五色梅就係因為佢有好多隻顏色啦。咁啊，馬英丹亦係植物原始個名啦。咁、但係咧，我哋亦都有啲名嘅，就叫做臭花草啦，又叫做頭暈草啦。咁、個原因係點解咧？你因為你一聞佢陣味咧、你會覺得佢嗰陣味咧唔舒服嘅。 係 嘅，有啲人聞啊。咁、其實令到一個人聞都唔舒服嘅嘢，就即係毒啦。 哦， 係啦，係啦。咁當然咧， 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個人嘅一種、一種 係啦抗拒，係啦唔舒適嘅感覺。咁、你聞到佢覺得烈性嘅陣味唔舒服嘅，你就唔好搞佢啦。咁、但係當然啦，你適用佢嘅，當咁講啊，有啲人特登去種嚟用嘅，咁、佢就唔係內服。佢又愛嚟咩用啦？呢啲叫大係啦，止痕。嗱，點解會止痕呢？因為佢有氣味，有氣味。中醫角度咧，就係屬於有疏風。疏風就可以有驅風止痕，你痕就係風啊嘛。所以你就將呢一個臭花草咁啊，將佢咧就剪碎咗，咁啊愛嚟煲水沖身咧、就可以對於啲皮炎濕疹咧係有舒緩作用嘅、但係就唔建議內服，但又唔至於會因為你有傷口去洗會產生中毒。咁、第二咧就係話有啲咧以前嘅前輩教係用喺咩咧，就生痔瘡，係、啊，咁佢啊去煲咗呢一啲嘅五色梅啊嗰、那個水，跟住喺熱嘅時候啦嚇，咁、樣咧就加半碗醋落去，咁、就喺个盆仔摆落个地下，咁、你就除咗条裤啦，个啰柚咧就俾佢嗰啲热嘅蒸汽熏蒸嗰个肛门，咁佢就有帮助佢收敛个痔疮作用嘅。咁呢一个即系呢啲系传统手段，咁但系亦都有啲病人真系有做过嘅，效果亦都系有嘅，有帮助。咁、当然啦，要辨证论治啦。咁、好似头先讲紧嗰几只毒草当中咧、反而好似嗰、那个。曼陀罗、好似好大个喇叭咁样嗰只花咧，咁佢系爱嚟作用于真正麻醉药嚟嘅，咁所以系啦，所以咧以前 可以好毒、如果咁 系啊，系咪咁但系以前有啲即系睇戏嘅时候咧，未、点滴口水，跟住就篤一篤个纱窗，吹啲迷烟入去啊嘛，咁其实就会系用咗曼陀罗，冇错啦，系啦，咁当然啦，即系你会唔会闻得多，佢就唔舒服啦，个人咪晕咯，咁但系相反地，如果有用佢个叶咧，以前啲人啊，将佢个叶咧就切碎咗，咁然之后好似咧食烟仔咁样啊，就去吸佢嗰个烟雾。佢又可以鎮靜嗰個氣管痉亂，引致哮喘氣促個現象。咁、但係呢啲當然係醫療方法啊嘛。咁、你唔識嘅，尤其是佢有毒嘅，就唔好搞佢咯。咁、但係中咗毒咧，都係好小心嘅要，因為中毒嘅表現會有機會可能係心跳加速、瞳孔放大啊，或者條脷又會麻痹腫脹啊。呢啲全部都係一種叫做中毒反應。 係。 有呢啲現象，第一時間咧就一定係報警先嘅，呢、這個就唔使諗噶啦。第二個問題咧就睇下你係咪食落去咯。如果食落去咧，就一定你唔識任何解毒藥都好啦，你都係要係咁灌水，係咁灌水洗胃，去盡量可以有幾多就嘔翻啲出嚟， 或者沖稀佢。 冇錯啦，開稀一個方法，第二又可以嘔翻出嚟幫佢即係減少咧。咁喺你個急救過程又會有機會安全一啲咯。咁、但係樣樣藥材咧，佢都有佢嘅一啲。解毒的对手的譬如好像我们中药里面讲最简单的解毒药就是两样一种就叫甘草、一种就是绿豆 哇、啊、两样东西我们成日都会见到用到 所以这两样 普通 甘草和绿豆 是的甘草是解毒 的但是就不是说三片甘草就可以解到毒、譬如说我们要可能用每一次用一两的甘草跟着就煲水咯，四五六碗咁样大火去啡佢，啡啲甘草水出嚟、就不断地饮，不断地饮，咁样咧就中和我哋身体，缓和个毒性。咁、所以好多时候啦，就算中医师开一条药方里边都会开到有毒药噶嘛。咁、佢开到有啲毒药嘅时候，佢都会喺嗰条方要将个药材要久煎，要煲耐啲先煎嘅、甚至乎佢会建议连啲甘草放埋落个煲里边一齐同个药系啦一齐煲耐啲。 哎 咁呢个就系爱嚟解翻个毒咯，系啦， 即系用到佢个好处，但系亦都可以用甘草嚟去解 毒 嘅个自己本身嘅个草药嗰个毒， 系啦，佢缓和咗佢个烈性啦。咁又譬如话好似啊，我哋煲啲绿豆水饮啦，绿豆亦都可以帮助我哋清肝凉血排毒，咁呢啲都系解毒药嚟嘅，系啦。 明白， 咁啊，所以好多人好细个都会听过有只叫做崩大碗， 冇错， 崩大碗都系可以有具有解毒嘅功能嘅。咁所以真系，如果你遇着有呢一啲嗱，即系我哋好多解毒，点解我讲崩大碗就系、是、因为大家都听过。你真系揾唔到，你记得佢嘅，咁、你都可以帮个忙先啦，系咁解咯。 哇，今日真系要多谢晒徐 Sir， 学咗好多嘢，即系冇谂过嘅就系行山嘅时候咧，系啊，手多多嘅话咧，都有得办法可以知道嘅。以后就要乖乖地啦。 知道， 我以后都会好地咁样去做好我自己嘅本分，我就要做一个好嘅甘草演员。 我唯有做 解毒啊， 芝麻绿豆啦，做粒。 多谢晒 ，OK， 多谢， 多谢， 拜 拜，拜拜。 即管恋爱不要等，茫茫一刻即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Oh， 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初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嫁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Would you wanna be the one？散射自觉剧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兴奋加痛楚纠结的心情，要我爱你我愿做动静。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只想玩出了火，留明心刻骨的痛楚。Oh， 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么？完全无需分这末世，旧也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我一遇到谁一切，你要好好将我。相信数不清，喜欢一动作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动静。 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打中心境， give me love give me。 翻到十二点钟，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啦，十八度嘅温箱咧，收到86%嘅。我哋有呢一首歌《Love and Pain》，然之后翻嚟咧，一个钟头就会有咩啊？第一就系咩啊？鸡蹄啊，而家系咪鸡蹄啊？客家婆来了，系啊，好，同埋有呢个片段人间吓、啊，今日都系马小强编剧，有心理准备啦。 洛佩斯就话，来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因为生活压力迫于无奈才选择去美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应该尽可能妥善解决问题。杜鲁多提到北美三国之间的产业链整合和供应链一体化的问题，强调在发展更具弹性的供应链方面，加拿大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第80届美国金球奖在加州举行，杨紫琼凭着电影《奇异旅侠》挽救地球，是《奇异旅侠》挽救宇宙夺得音乐或喜剧类最佳女主角奖。

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周善周善周善啊，老师， 老师， 系啊。 超来过年啦， 过年啦， 哎呀，超来过年啦啦，兔年啦 ，兔年 啦，过年啦，系咪啊？ 两个礼拜， 系啊，有两个礼拜银叫咩？ 冇两个礼拜添啦， 十一二日， 系啊， 十一日咯，廿二号嘛， 攀岩科五钱咯。 咩话？ 攀岩科五钱啊？开始攀岩科五钱，你知唔知我讲咩？ 开始办年科， 系啦，我数错啦。办年科未啊？攀岩科， 攀岩科， 我中意攀岩嘛，系咩？ 攀少少啦， 啊，又攀晒街， 攀咗乜街啊？ 而攀瘦瘦，而攀乜街？而买乜街啊？ 我买咗啲糖果啦。 银银就买糖果， 我自己食嘛。 哦，自己食， 因为自己食得嚟，食唔完又摆落去个厨盒嘛。 你不如讲广东话。 我呢啲系广东话嚟噶嘛？ 老师啊，踢佢走啦，赶佢出门口啦。 关你鬼事 啊！系啊，我中意。 我而家尝试讲，我又讲唔到，咁我咪试下咯。 好， 你唔好。 但系通常咁样先至学到外语嘅，系啦，你咁样先听得明嘅。其实 我 听得明佢讲咩噶。 我想讲嗱，其实咧办年货咧，第一当然你系为咗如果有全盒啦，但系有啲嘢咧，我明知我唔食嘅。 初年 啦，我唔系啊，我唔会买就系， 因为 咧嗱，如果个客人嚟完之后，佢又唔食，咁我唔食噶嘛，咁嗰啲咪变垃圾咯。但系如果嗰啲客人唔食，我自己食嘅，起码嗰样嘢最后都会有落我肚，你明唔明啊？即系个环保个意识。如果佢我嗰两个咩唔食咧？咩糖莲藕啊，糖莲子啊， 糖椰子啊， 糖椰子，哎呀，好怕嗰啲，甜到不得了。咁所以嗰啲我系唔会买嘅。 系，我最终嘅话要百鸟归巢噶嘛。 系啊， 全部揾嚟多糖水咁样整汤圆， 系啊， 太甜啦，我觉得嗰啲 系啊，佢净系食糖嘅啫嘛， 系啊，嗰啲我就唔会买， 冇错， 我有时舐晒佢噶， 吓细个嘅时候， 系啊， 点解你咁咸？ 咁舐完之后咁点啊？ 嗰嚿莲藕咪唔要抌 咗？哇，真系 食嗰啲糖， 折糖点讲啊？老师，折糖， 折 糖， 系啊。只拖强 系啊！你嘥咗咁多食物，你真系只拖啊！你 定而检嘅银龙 啦，系啊，落到咁就下场啊！唔怪得你今日真系吓，只拖得多， 只拖强啊！ 成个莲藕咁样啊，而家掉得莲藕多， 而喊咗只拖强啊！ 只拖强系啊！检嘅 只 嗱，老师咁样我道理啱唔啱啊？即系买啲我自己好起码会食，咁我全盒，因为你唔会留到出年噶，嗰啲食品佢唔可以个， 梗系唔可能留到出年。 咁不如我全盒嚟，未必人攞。攞噶嘛，咁我自己食咗佢咯。 系，校同意啊，我觉得呢一个系绝世嘅智慧 啊！ 我真系从来冇谂过，因为我系咁以嘅话，我都要买啲嘢咧，因为好意头啊。 系啊， 你摆个全盒度嘅话咧，每佢每一样嘢嘅话咧都有意义噶。 系咪咩勾银啊？ 勾嗰个唔系勾痕，系勾 勾啱嘅。我系自己 勾勾银啊！是不是勾 銀勾銀是啦，我都被你講一講，就已經講到勾銀啊，還是勾銀啊， 各位朋友勾銀勾銀 好是啦，還是勾銀 勾銀是 啦，勾銀勾銀啊， 什麼來的， 其實勾銀是什麼意思啊， 那 個人，那客家話怎麼講啊， 我們懂假做，我們不會講勾銀的，幽銀其實嘅就係喺 廣東話， 廣東話係啊，佢寓意就話你幽即係食瓜子嘅話，就寓意大家就可以搲多啲錢啊，搲銀搲銀啊嘛，係啦。咁啊，但係喺客家嘅就冇嘅，食瓜柱咧， 食瓜柱 係啦，食瓜柱， 瓜柱 瓜子又有分呢個黑瓜、紅瓜同埋 黑瓜好食 嗰啲瓜子， 哇！食到停唔到啊！食黑瓜嗰陣時 係啊， 同埋咧黑瓜比較易剝啊，因為黑瓜大粒 塊啊嘛， 紅瓜太細粒有時好難剝， 我都係咁話， 咬唔到又抌。 系啊， 我知切拖强嘛，你系 切拖，你系切拖嘛， 你成个垃圾桶都系食得嘅食物，系咪？ 系啊，所以你个肚咁。好啦，今日就讲到话贺年食品咧，除咗话呢啲嘢之外咧，嗱，全盒里面嘅嘢好紧要啦，都会有好多嘅就系炸嘅游戏，系啦，有啲乜嘢？ 唐靓 珠系唔炸嘅， 炸嘅 全盒里面先至有。 国际 唐靓珠系乜嘢？ 唐莲子， 唐莲子叻啦，仲有咧 国际， 国际冇错， 国际， 国际咧，其实我哋喺呢个客家话嚟讲嘅话，又或者客家人嚟讲咧，其实系成日都会自己整嘅。咁啊，里面系啊，因为其实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 系 屋企你会起油锅啊，炸国仔 啊，要开个油锅， 喜气洋洋系啦，同埋就系要蒸年糕或者系蒸萝卜糕，系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 我想问下咧，我哋乡下咧整嗰啲 国 际。新会啊， 哦， 咁就细个阿妈整咧，就即系好似个元宝咁样， 冇错冇错。 但最后咧，佢整呢个圆形嘅喎， 吓系咩？ 系啊， 整嚟做咩啊？好似个护心镜嗰啲， 系啊，唔知点解系 都系炸噶， 吓都系炸噶，即系最后嗰几只一定系圆形，我唔知点解啊！我突然间 系咪大团圆咁嘅意思啊？ 圣灰银地哦，我哋喺度国际情报度喺粤阳啊，都系咁样噶嘛，翻咗之后嗰啲 有 个 梳咁 样，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好似 贝壳 咁 啊 嘛， 最后几只系圆咕碌嘅， 盐焖入面 系，我问下妈咪 先， 大团圆 盐焖入面吗？ 面吗？ 唔係姨妹阿咪， 姨妹阿咪 係啦，姨你問你媽媽嘛，係啦咁樣咯。 好睇下點解係 啦，媽媽係阿咪嘛， 阿咪 阿爸咧， 阿爸 我就阿爸。 如果係另外啲地方嗰啲媽咪咧， 嚇另外嗰啲媽咪，嗰啲媽咪叫咩名啊？疊字嗰啲，疊字嗰啲我唔識。 娟娟啊，咪咪啊， 冇嗰啲啊 ，Jojo 啊 ，Coco 啊 ，YoYo 啊 ，Bobo 啊。 啲碟字嗰啲妈妈同埋囡囡， 哎，我哋翻嚟， 嚟，好啦，好啦，咁啊，讲到你话炸嘅嘢咧，除咗你话即系油果国际之外咧，仲有乜嘢啊？中意食乜嘢啊？ 萝卜糕， 萝卜 唔系 炸 噶， 因为汤是温热，系仲有冇？ 冇 胡虾咧。 哇！聽過，但 我唔中意食啊！ 我其實我唔中意食炸嘢。 哦， 其實我唔中意食炸嘢。 整曬啦，煎堆啦，煎堆就揾嚟係啦，正袋 啊，正袋 係啦，正袋正袋，而都擺在喺神台嘅燙氣嘅， 係 啦，又擺喺神台度嘅，冇錯，有個雞冠咁噶嘛，係啊，啱啱過去咗嗰個熟女關注組都有講過啦，即係好似個雞冠咁樣擺落去嘅，但係唔食嘅，硬骨骨噶嘛，係啊，好啦，咁啊，除咗你話即係有煎堆啊啦，有角仔啦，有胡蝦啦等等。好啦，咁至于个就系啲糕点啊，特别多啦。 萝卜糕， 中意食乜鸡？ 萝卜糕， 仲有 后降鸡、银叻鸡。 因为我揾咗私人补习啊。 哦，即系偷强系啊，有钱啊，有钱仔啊，系啊，揾私人补习啊。 我私人补习都唔 系 好赤拖啫。 你揾得咪快活群姐？你去咪？ 我俾钱啊，群姐添啊。 梗系冇啦， 屈人啊， 日日都系烦人啫。 萝卜糕仲有年糕。 系啦，系啦，年年糕，系啦，年糕、萝卜糕。其实咧，如果你要讲下呢个糕嘅话，都有 好多 嘅， 红豆糕、 马 豆糕、 马 蹄糕、 马蹄糕、 凤挑糕、 凤挑、 凤挑糕系乜嘢啊？ 红豆糕， 红豆糕，我好中意食红豆糕。 系啊， 尤其是佢加啲咧陈年嘅陈皮啊， 哇， 佢真系肯用呢啲咁嘅靓嘅料咧，系好好食噶。我系咁一世人，我食过一次咁。 我上即系我礼拜日咧翻去帮我妈执屋啊，过年啊嘛，哇！边个发现有两罐啊果皮嚟嘅， 哇， 黑掹掹嘅， 好啊，嗰啲好嘢嚟。 揭开个咧，哇，成阵味啊！ 你好贵啊，你知唔知啊？而家啲果皮十几年嗰啲， 佢塞满晒，我净鸡嘅攞个袋咧， 包走晒佢， 冇包走。 你其实你帮你阿妈执屋都系因为想执下睇下有冇啲钱， 再查个床下底 有冇啲票 收 埋 俾你， 有冇财产？ 我唔使，我有。 黑掹掹 嘅， 哇，好香， 真 係好香，真 係爭好遠嘅。你蒸嘢你就知道。 真貴喎，陳皮如果靚嗰啲真係好貴。 我以前真係唔知道，原來咧呢一樣嘢真係寶嚟嘅。咁啊，成日都話咧，收埋佢，收埋佢啊！重要嘅就係你要擺喺啲咧要乾啲嘅地方。 係啊， 係啦，若果唔係佢都會壞嘅，即係你要保存得好好。點不知原來我哋而家過咗咁耐，我先知道嗰啲嘢點解係啊，即係等於酒咁樣，佢越擺佢就越貴 嘅。我試過喺天台咧，自己上晾一啲陳皮啦，一陣大雨就撇壞咗啦。 系咩？ 系啊，因为你撇湿晒啦嘛，即系霉咗啦嘛。 但系点解你阴天先咁收埋？ 唔系啊，你晒嘅时候好天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个好天斩埋落雨晒， 系有时有啲叫有啲叫湿埋雨啊，突然间落噶嘛，就系咁咯。 你又赖个天，好嘅。 系啊，唔通个天都唔中意我？咁啊，晒陈皮嘅时候先嚟落雨。 激死人！ 又晒陈皮啦，落啦，快啲！ 系咪有另外一个 API？ 但系中年 API 喎，系咪你嗰天都唔中意我啊？不过晒尘鼻嘅时候先至嚟落雨，系啊，希望在明天啊嘛。 冇错， 啲死人啊，系啊。 好啦，咁啊讲到话即系呢个红豆糕啦，头先我哋讲到有马蹄糕啦、萝卜糕啦、年糕啦，其实另外有一个嘅就系大家睇少咗嘅就系芋头糕。 啊，系啊，好食啊， 芋头糕， 但系好饱嘅感觉。其实糕都系好饱嘅，糕都系好饱， 可以当一餐饭食嘅。我有时， 但同埋你有冇觉得咧？你去到年初三，如果仲系一碟二碟嗰啲糕咧，你开始有啲腻嘅啦。 我 OK， 你 OK 啊？ 我好， 我唔可以，我唔可以食咁多日嘅，即系一日半又 OK， 好腻啊！ 我好 OK， 你得唔得？ 我唔得噶，因为我初二晚见到又系烧肉鸡咧，我惊啊！ 系啊，又系嗰啲， 你惊唔惊啊？ 系 啊，好惊啊！ 过咗几日， 系啊， 其实系由年三十晚开始噶啦，已经系咪啊？ 你记住，如果有拜年嗰啲习惯咧，唔单止系嗰个 dinner 会有呢啲嘢， 系啊， 中间佢哋打打牌又煎两碟萝卜糕出嚟，倾下偈又煎两碟年糕出嚟，食埋之后再夜晚嗰餐饭又系嗰啲嘢， 个个都好热情噶，啊煎底糕嚟食下， 一定系，一定系咁， 系啊。明知好飽啦，唔食啦。 都啱嘅，誒，同埋要 get 愛款嘢係咩？要愛惜多結牀啊！ 你明唔明佢講咩啊？ 結咗婚， 繼續咧。 下半節啦。 二十五歲再惜多結牀啊？ 咩食多幾串？ 咁你使唔使食多幾餐啊？ 食多幾餐？ 因為可能你連三晚嘅話，你要兩個屋企食飯喎。 要呢個要 去旅家，你又要兩個地方喎。 跟住旅家又有個家姐啊、阿妹啊，又 打麻將啊，又煎糕。 唔单止啊，如果你有女家咧，除咗之外，如果你有嗰啲叫做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啊， 系啊，四大 长辈嗰啲，一定要去拜年，咁你多嘢食。 系啊， 头先佢话唔单止咧，我以为佢话。如果是小三都 OK， 那些不用，那 些不用啊， 小三那些时候休息的 off 那些off， 你估年终无休咩？你有冇得闲啊？ 那些感情， 那些知的， 但我那些不是， 那些真的知的，真的知这些大事大节的话，不是他们出来，不是他们出来浮游的时候， 休期， 休如期嘛，那个时候不会暴获这些，所以不同， 野生暴获小三， 是啊，你不要以为行山可以见到系唔 会 嚟 嘅。好，知道。好，来吧。 咁我哋就会讲讲嘅就系咧啲贺年嘅食品啦，康人舌 片，康人舌 片系啦。第一就系煎堆， 煎堆， 好嘢，煎堆， 堆 系啦，煎堆。油角啊，煎堆就油角啦，一陣間就同阿減油角。嗱，第二個咧，我哋記得啦，話估唔到佢一粒粒又有啲芝麻黐住，但係咧上個禮拜，我哋今個禮拜先至喺度講緊嘅就話呢一樣嘢嘅話，原來係非常非常之即係令到你係好肥嘅，就係笑口藻啊！ 哇， 笑口藻得人驚啊！卡路里之高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咁啊，笑口藻點講啊？ 笑口藻。 消耗消 消 消消消消 消消 消消消消消消消 消 消消消消 消 消消消消 消 消消 消消消消消消 消 消消消消消消消 消消消 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 消消 消消寡住， 寡 住， 寡住，识唔识寡住啊？阿叫佢寡住，得唔得？好啦，第四个咯，系啦，寡住。咁啊，跟住咧，你头先有讲到另外一样嘢系乜嘢啊？ 国际 唔系， 萝卜糕 唔系，仲有一个 糖莲柱， 系啦，糖莲柱， 糖莲柱， 系啦。 嗯， 唐年柱得唔得？ 年啊， 唐年柱，年 柱 系啦，做唐年子 得， 好唔好？好啦，因为你哋唔中意食啊嘛，所以嗰啲我哋唔讲啦，嗰啲咩唐年藕啊嗰啲好唔好？好啦，呢一个嘅话我又讲过嘅就系客家婆最中意食嘅就系萝卜糕， 萝卜糕 系啦，就系萝卜糕啦。其实即系一年四季，我觉得都可以食嘅，系啊，萝卜糕。 但系年底嗰啲萝卜特别靓， 系啊， 五蚊一大条啊， 系啊，又平。好啦， 但 系 个程序好复杂嘅， 同埋要蒸好耐啊， 做几日噶，同埋喺上面系咪要审一啲芫茜噶？葱啊，芫茜嗰啲噶， 随你喜欢嘅系嘛？ 咁即系摆咩？ 因 为 靓啲啊，我见到上面系即系有啲绿色嗰啲咧，草草嘅，而靓啲咯，成个感觉。 咁啊，萝卜糕都得嘅， 落咯落咯， 系啦，落咯落咯，中意都落啲葱啊， 冇所 谓 啦， 冇 为啲葱嗌交。 好啦，另外除个萝卜糕之外嘅话，呢个年年都要摆嘅就系 年糕、 年糕、 年糕， 系啦，就系年糕啦。 好，去到第七个咯噃。莫过呢个就系有时咧，你都会嘅，就譬如张张就会希望买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啦。我都会系嘅，我会买啲朱古力啊等等，系咪？呢啲叫做糖啦。 糖 即系统称系糖啦，系啦。咁我哋糖嘅话点讲啊？ 糖 好特别嘅，喺客家嚟讲麻糖制。 麻糖 系啦，唔好问我点解。总之佢净系识唔识麻糖啊？咁啊意思嘅就系话你食唔食糖啊？ 麻糖定麻糖制啊？ 麻糖制 制即系咩啊？ 仔。糖仔，嗱佢就麻糖制，你识唔识麻糖？你识啲麻糖诶，银我咯， 少麻糖 嘅。咁糖水系麻糖制水咯， 又唔会糖碎，系啦，就净系统称。如果 点解系蠢蛋咧？我唔识，我咪问下咯。 我觉得呢个问题问到，你唔好理佢。 四眼仔，你唔好闹交。我而家喺球场见你，一阵一点钟球场。 我睇惊你。 唔紧要，今日落雨。 真系火都连埋，火点讲啊？ 我帮你，火都来啊！ 火都来啊！ 火都来， 以后似 你我嗰啲冇来啊？ 有做咧，全部喺 你个个月都来嗰啲。 好啦，去到第八个就系国际啦，就又讲啦，国际， 国际， 系啦，就揸国际， 揸国际， 系啦， 点解揸啊揸？ 揸嘅，其实普通嚟讲，国际都明噶啦。好啦，另外仲有一个，你哋唔中意嘅系护虾。 护虾 其实系咩嚟噶？ 其实系护头，护头。 佢唔系只虾喺里边嘅。 唔系，点解佢会咁样？系因为佢炸完之后佢挛埋，所以啲人咧就会觉得佢系护虾，同埋佢寓意嘅就系有一个意思嘅，佢叫个名冇错。咁所以咧就叫做护虾。其实咧好耐好耐之前嘅，唔会，因为呢个唔系喺我哋课程里边。 系咯。 好啦，咁其实佢开头嘅话，其实一条条咁炸嘅。 哦。 系啦，但系佢方便嘅就系冇错，佢炸到一球球咁样。好啦，最后尾嘅就系呢个哇，客家人非常之出名嘅就系米通啦。 哦。 系啦，米通点讲啊？ 米通。 喺呢一个喺客家又特别嘅咪橙， 橙 我哋喊咗咪橙，系啦，你讲米通咪通佢唔明嘅， 咪橙， 咪橙即系好似你糖嘅就系麻糖制， 麻糖制， 米通就系咪橙， 咪橙。 好啦，休息一阵嘅，一我翻嚟就有， 停一阵啊， 好， 仲休息啊，老师，而家得两分几钟要， 不如嚟啦，而家， 好来吧， 好啦嚟咯，试一试自己啦。 不如我哋，首先不如我哋温习一次啊。 好，第一， 正袋， 烧 跳罩， 瓜子， 糖莲 子， 萝卜糕， 年 糕， 麻糖制， 国际，敷下蜜茶。 嗯，好咧。 客家婆 来了。好啦，记得来我哋个天蝎赤音落吓，顺便喊请， 听 啦， 赤托强， 好， 你叫赤，你叫咩话？千刀强啊， 我知多，知多强啊，咁咪叫做。 你记唔记得噶个名？一阵间 系 OK 嘅， 我咪叫咗赤多将。 你再讲多两句，佢就唔记得噶啦。 我当，我照当，我照当。 第一题，唔好嘈，去拜年时， 赤多强， 嗯。 挂住 啱嘅，叫你邀人系咩啊？食乜嘢就连生 筷子 啊？当 唐人猪 叻，乜嘢碌碌金 牛？ 我个赤拖强 正代 好嘢，象征步步高升嘅礼物当 步步高升， 步步高升嘅年年 年交 年交系啱嘅。星期一嘅属 牛 赤拖强四。 小嚣张， 冇佢冇讲呢样嘢，佢教阿马家姐做乜嘢啊？ 诶， 系高嚟嘅，白色嘅。 罗皮球， 罗皮球系啱嘅。 我听到佢话罗皮强喎， 佢话罗皮教， 佢做咩咁闹？ 你有意思，你有意思，你真系听唔到。好啦，形容对某人产生爱慕，赤拖强。 麻糖制 食好嘢咧，就叫搭咩咧？就搭佢嘅糖啦。好啦，咁啊，俗语话今年 赤拖强， 赤拖强五四 罗皮球， 讲咗啦，罗皮球，老师系咪要扣分啊？明明搭咗嗰啲， 我之前嗰啲全部作废。 哎，真系赤拖啦！ 取其寓意就系赤拖啦。好啦，我再问埋下，嗱，俗语话今年食乜乜，来年露头角，寓意出人头地咧，有个角字嘅，你唔使佢会冇粉噶啦，因为到小姜姜。 国仔， 国仔系啱嘅。有乜嘢食？笑哈哈，赤拖强。 敷下面罩 系啱嘅。仲有咧？ 面罩。 仲有一个。 笑下粗口， 咁都输。 笑下粗， 我让我查咗。 笑下粗， 我做咩要查？ 三个， 哎呀， 你争少少， 你争

當地傳媒報道，司法部門已經下令拘捕一些高級公職人員，名單上的一個軍警前指揮官已經被捕。檢察總長辦公室就說，涉事公職人員亦都包括巴西利亞前公共安全首長托雷斯和其他導致騷亂的人。托雷斯否認自己在騷亂之中有任何的角色。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星期五和星期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9点，升218点，总成交金额78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3点，跌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72.8升10.4，阿里巴巴113.4升3.9，美團176.4跌2.1，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6升3仙，藥明生物71.4升4蚊，中國平安59.45升2.7，盈富基金21.7升2.4，恒生中國企業74.28升8.4，快手77.55跌2毫，比亚迪股份209.2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32.44，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3点，升267点。港金报17,4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36美元，卖出1,8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佢带住个肚，有爱地加入呢个家。 另一个佢，典型嘅上海女人，美丽、成功、自信、高傲。 佢任劳任怨，都只为融入夫家。 佢十分痛锡自己嘅细佬。但对介入你的佢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姑嫂间的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830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中共20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哋必须认真学习贯彻20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哋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同光明前景，让我哋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20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世纪争家产。 唉，懒得我腾啊腾啊震，震到入心，哇，真系白白净。哇正啊！ 你个新人啊，我装乜嘢啊你吓？ 哎呀，六蚊饭啊咁大力，冇啊老婆，我冇装啲乜嘢啊！ 你仲话冇？仲话冇？ 好大力啊！ 睇你啊，你装到两头鼻血啦，流到成地都系啊！你睇唔睇到啊？一路流出大厅啦！一阵俾老爷发现，你知死啊！你 系喎，点解流咁多鼻血？喂喂，唔好理住，你过嚟呢边，你过嚟呢边，你望下睇下系咪真系好正啊？ 睇过。 就算佢打虎头，每日打一文钱，双双最少打五年八个月廿一日，先打到咁多钱买白雪雪牙膏、 啊。啊，你果然 系 好数口啊吓！ 系啊， 事有蹊跷。 蹊跷， 但我系门盘问佢， 唔使 吓？点解？ 因为我几乎肯定呢啲咁高级嘅牙膏咧，系阿爹买俾佢。 哎呀，哎呀！咁都大大不妙啦！ 点解呀？阿爹买牙膏俾佢有咩大大不妙啊？ 呢排啊，老爷啊，揾紧啊壮师啊立遗嘱。 真系？ 如果双双啊氹佢氹到晕晕顿顿啊，喺佢面前就刷下牙咁样啊，用乜意啊？成份身家、成份遗产俾晒双双买晒牙膏啊！咁我哋到时啊，渣都冇啦。 喺阿爹面前刷牙咁抵死，好，双双你个陀衰家，同我争家产，我同你死过，我要你好似呢一张纸咁样搣烂你，搣烂你，搣烂你，搣烂你粉身碎骨。 又做咩咩咩啊？搞到家嘈屋啊！弊 唔冇嘢，只死老爷咧激嬲我，我就诶搣烂佢，搣烂佢，搣烂 我。我 死老爷唔系老爷，老公嘅意思咧系头先有只蚊喺嗰张台面上面就飞嚟飞去，哎呀搞住晒咁样嘛，所以佢咪打只蚊咯。点知大力得滞，你知佢噶啦，几大只噶啦，系咪成日喺天台嗰度自己就执？ 系， 佢真系好大只噶，有胸肌又有腹肌，好好犀 利。No, 张台太脆弱啊嘛。所以打烂咗张台 咯，唔觉意打烂咗张台。 系啊系啊， 我头先明明听住个衰仔系咁闹死老爷， 有咩？ 仲闹到好阴毒阴险啊！ 唔系嗱，阿死老爷唔系你误会啦，死老爷唔系，唉算啦，我总之唔系，我 系 嗰只蚊啫。 咁你哋又何解何来得知只蚊系老爷嚟？ 睇得出啊嘛，我认得呢只蚊，呢只蚊咧我哋屋企生活咗几年噶啦。另外你睇睇。嗱，佢下面嗰只脚啲毛都白晒啦，白咗啲毛咪即系老咯，老咪即系死老蚊、死老嘢咯。 乜只蚊老咗，啲毛会变白嘅咩？ 梗系啦，阿爹，你冇听过白纹衣蚊咩？白纹衣蚊咪即系嗰啲老嘢蚊咯。 有歌都唱啦，系咪认住呢只蚊？ 跟住下佢咧， 饮茶有保证啊嘛！哎呀， 我识得到， 我知道，我都认得佢真系好大年纪噶啦。嗱、 啊， 其实咧，佢哋都差唔多近嗰头嘅咧。嗱，死老爷，你咪阻住个地球转。 系啊， 好好，你两个即管继续咁阴毒咁闹死老爷。 咩啫？ 我睇你哋闹得几耐。两只嘢，企定，听住。 啊， 明日正午边度都唔好去，留响度。我喺祖先面前有嘢 announce， 系咪分家产啊？ 咩家产话、啊、呢、這 个？唔系，佢讲紧嗰只闹紧只， 系我闹紧佢啫， 不知所谓。听日先炮制你个衰仔。 哎，激气啊！激气啊！激气，听唔听到我打烂啲墙啊？激气啊！嗱，又打烂咗几嚿砖 啦。落嚟啦啲嘢， 死老爷，我唔会俾佢将啲家产分俾人哋嘅，激气啊！ 哎呀， 激气啊！ 衰佬啊，咩事啫？你拆屋咩？我喺隔篱啊，都震到我瞓唔到觉。你 咁啊，即 系 而家 何人 包二奶分晒啲家产俾人，咁啊谂咩嬲啦嘛？我激气啊，激惨！ 哎呀，唔好咁啦，陈老。 你隻手啊流咗好多血啦，又流到成地都系，一阵间用我抹餐死衰老。 喂，点解嗰个双双咧，除咗喺爹面前刷牙之外咧，佢点样氹到阿爹唔见三文七魄？除咗刷牙，有冇刷第二样嘢咧？你估下？ 我都系咁谂，佢应该有其他嘢刷嘅。喂，你猜乜嘢咧吓？你嗰啲墙都冧晒啦，我冇得俾你再打噶啦。 你企喺嗰边揸实两嚿砖。 你想点啊？ 我要打烂晒啲墙。 哎呀，冇啦，咪住。 咩事啊？ 我谂到啦，只要我哋听日咧咁，然后再咁，咪唔怕嗰只衰嘢啊，分晒老爷啲身。 但系如果我佢唔咁，而系咁，点算啊？ 诶，咁我就一于将计就计。 哈哈，你好嘢，果然系最毒女人心，咁毒嘅计都俾你谂到，我中意嚟。我哋入去喜下庆祝一下啦！入房， 一语咁话。 人齐未？ 你点啊名？ 我叫点 完名咪知道咯？ 我叫咩名啊？ 阿仔 喺度。 阿仔个老婆 边个？ 即系你啊！ 我叫咩名？ 家嫂。 英文名 Sarah。 系啦。 嗱，咁咪齐咯，系啊，齐晒啦。 仲有 double 咧， 双双 系啊， 吓 佢都要咩？ 喂，唔好发脾气， 又似你 忍啊！哎呀，老爷啊，阿双双咧，佢洗埋衫、拖埋地、破埋啲柴，同埋磨埋啲谷咧， 先至过嚟洗磨谷， 系啦，煮埋落嗰啲晚饭之后咧，煲埋汤，磨埋啲虾壳， 讲完未啊？到我未啊？其实双双佢要整污糟件衫先可以洗衫。洗完衫佢之后着翻件衫，咁咪耐咯。 系啊， 其实我系你个仔，你有咩同我讲咧？点解同双双讲咧？你都点咗名齐人啦，先系咪？ 咩啊？ 佢外人嚟噶嘛？ 双双唔系外人，佢系你细细。 哦，原来双双系你细细个嘅时候见过你。 唔系，系细 细乜嘢细？系细伯嗰啲细啊，定系咩细啊？ 你。 咩啫？ 你咩啫？有嘢你快啲讲啦！ 咪咯， 氛围足。 哎呀，点啊？俾晒你申报我啊！哎呀，多谢老爷啊！ 截佢胡都未讲完，你个衰婆，而你为自己个死啊！ 哎呀，我准备咗朱砂噶啦，嚟啦嚟啦，系啊，老爷，你打个指模啦。 呢度真系真系赤拖啊！我哎呀， 唔好理佢，喂，咦，阿爹。咦，点解反眼嘅？喂，咁而家点啊？佢反晒眼，流晒口水，系咪夭咗咧？点算咧？喂，又唔知嗰份遗嘱点写，我又担心。 诶，你攞只手指摆喺佢嗰个鼻嗰度， 得插咗啦。 有冇啊？ 插咗入去啦。 我插咗啦，系嘛？ 好惊。 呀，唔系叫你插佢个鼻哥窿啊？ 唔系咩？你叫我插入鼻哥窿嘅。 如果佢未死嘅话，佢就而家肯定会死埋噶啦。嗱，你快啲掹翻出嚟先啦吓。嗱，如果唔系嘅话，你焗死佢，你好大罪啊嘛！你 喂嗱，死老嘢，你死还死，最好死远啲啊！唔好死远啲，死远啲，但系啲钱留近啲，俾翻啲钱我，唔系我啊诅咒你噶啦吓！ 你又咪嘈啦，你快啲救翻醒佢先啦！你俾人哋睇到你好麻烦啊！ 唔识救， 老爷猪猪，老爷猪猪啊，你喺边啫？双双 B B Bobo 嚟揾你啊！ 你用啲咁嘅声，我都几乎呕泡，大佬真系。 你呕泡，你系咪因为刷牙啊？ 双双揾啊，揾得老嘢啦！你唔好俾佢知， 唔好俾佢知，成个人瞓喺度都唔知，咁点算啊？ 瞓咗觉嘛，等我嚟。哎呀，双双啊！你嚟呢度做乜嘢啫？呢度都冇你事，你出去啦。 唔系、啊，老爷猪猪叫我嚟噶、啊，我问下佢先，佢喺边啫？ 喂， 真系好悭人。 系啦，同埋咩猪猪先得噶？佢都唔系猪年。 唔系啊，嗱，哎呀，冇嬲，嗱，佢有啲攰，唔系唔舒服啊吓。 唔系好舒服，唔系唔舒服。 你唔好行咁埋，唔好行咁埋吓。 佢唔舒服，老爷猪猪啊，你冇事吗？ 摇老爷个头啊！ 我摇个头吓，你睇嗱，佢摇头冇事啦，冇事啦。 冇嘢，佢话冇嘢。 哎呀，点解佢个头由左边摇到右边？又由右边摇翻去左边，个幅度咁大嘅。 等阵啊吓，佢有嘢同我讲啊， 哎呀， 咩啊？ 人咯，擘大个口， 无端端擘佢口， 擘佢口 哦，嗱，擘咗啦， 嗱嗱嗱，得啦得啦得啦，老爷啊，叫你翻去柴房 先，翻去柴房啊， 系啊， 老爷猪猪啊， 就佢指住你去柴房啦，快啲啦， 系啊，柴房响后边噶，做咩你只手指嗰边嘅？ 老爷话佢攰啦，你自己去柴房，佢就另外间房，咁样咯， 系啦系啦系啦， 哎呀，老爷猪猪，嗱，我入柴房等你。你快啲过嚟啊！吓， 佢把声真系好衰啊！ 同埋做乜嘢老爷喺柴房做咩咧？ 系咧，嗬，系啊！老公啊， 咩啊？ 大夫点讲啊？ 系估都估到啦，阿爹咪中咗风啦，醒翻咧都变咗个废废地嘅人啦。 系啊， 佢平时都咁废啊，中完风就仲废啊。 系啊，会负负得正咧？ 唔会啦。 咁佢咧仲立唔立到遗嘱噶？佢会唔会啊？俾双双迷惑咗啊？搞到失心疯啊？到时我哋真系渣都冇毛都冇一条啦咩？ 其实我唔想要佢啲毛，系讲就咁讲啫。不过如果我得唔到一条毛咧，阿双双都唔使知得半条毛啊。 啱啊！你 水，咦？佢醒翻啦！ 哎呀！哎呀！哎呀！ 水， 老爷嗌你啊，你应下佢啦。 切，咪等佢嗌下先啦，使乜唔 水？ 嗌多三下我应佢啦。 水边个啊？ 数啊，继续数啊！ 水水水， 数落去啊！ 系啊，讲到断气为止啦。好玩啊！我又嗌， 你踩下佢心口。 一， 佢仲笑啊！啊，有佢啊，有佢，有佢。 哎呦，冇反应喎！ 冇反应，哎呦！ 哎呦！ 哎呀呀呀呀！ 有你啦，我 你几时走出嚟噶？ 你两个冇人性噶，咁样整我个老爷猪猪，老爷猪猪啊，系我啊，双双 B B 啊！ 你求翻粒老先啦，咁多嘢。 哎呀， 衫都唔够空。 哎呀，原来我系冇扣胸口。 系啦，哎呀，搞到我无端端啤啤声嘅流鼻血真系。 但系我就算扣翻都要翻我个老爷猪猪噶， 真 老爷猪猪，我扣翻啦，我嚟睇你啊，你醒下。 我真系好多芝麻嚟嘅，真系好认真。你唔好咁大食摇佢，佢散噶啦。 唔得啊，等我出绝招。呀，老爷猪猪啊，我啊，你快啲醒下啦！ 我老嚟嘅啫，你睇下，老爷真有反应、啊。 我都有反应啊！佢咁样，佢咁样喊声。 哎呀，等我 show 啲 quality 俾你哋睇下。 仲未系啊， 老爷猪猪啊，起身食蚊蚊啦，肚仔饿啦。 衰衰 又衰衰衰， 嗌你啊衰佬！ 我叫衰佬咩？阿爹，我系阿明啊，唔系叫衰佬啊！我喺度，你有咩吩咐？即管讲，即刻同你搞，咪写遗书。 纸笔。纸笔， 哎呀，俾纸笔佢咧，快啲 啦！嗱嗱嗱，一张纸一支笔嗱， 衰， 你衰够未啊？ 衰 乜 嘢啫？ 系啊， 你识唔识写个 写个乜嘢啊？你讲啦， 咩字得噶？ 写 啊，大家唔好发脾气啊！听佢讲，写咩啊？ 喂，我睇我唞唞先，我食碗云吞面先。你睇佢讲完，我写写写，衰衰衰，你再嗌我。 俾我啊， 衰仔 咩啊？ 我用最后一口气同你讲， 俾晒身家我啊嘛，多谢多谢多谢， 快啲， 唔单止俾晒钱，连田地啊、大屋啊、双双都俾埋我，系咪？正啊正啊！ 好啊，咁我咧， 衰仔，我对你真系好伤心、好失望。 咦，讲嘢咁流利嘅而家， 我就嚟死啦！我啲身家真系俾晒你哋两公婆。点知我夹埋我医生阿双双试下你， 双双系医生嚟嘅， 依夹埋我嘅医生阿双双， 哦三个人嚟嘅， 哦三个人， 系即刻知你哋根本只系挂住啲钱，你真系令我好失望啊！ 点我唔系挂住你啲钱啦，你唔好傻啦，因为都系我老婆佢教坏我，成日候住啲钱，阿爹我应承啦，我唔要个衰婆，你唔好分钱俾佢，分俾我吓， 老爷。唔关我事噶，系你个衰仔出嘅主意嚟嘅咋？我应承你，我以后生性做人，相夫教子，做个贤妻良母。 口讲无凭， 老爷啊，我啦准备好咗份文件噶啦，佢两公婆都要签，内容大致就系话两个都一定要好努力咁工作，唔可以好食懒飞噶。如果唔系，咪写字分身噶。 其实关你咩事呢吓、啊！你工人嚟嘅啫，你搞文件，你律师啊！而家算啦，我哋应承签啦，老爷啊， 签啦， 系咪老婆签啦？ 签啦， 签啦，系 双双唔该晒你，帮我夹埋教好我两个仔， 两个仔， 两个仔， 你记得你死未啊？一个仔啫，你睇到两个，系咯？ 你唔知我有冇老爷猪猪，我帮你教好个仔。 你点样报答我啫？ 咪又唔冚一粒咯啦，又嚟 拉链咯，已经拉落嚟啊！ 走开啊！ 走开！你叫边个走开啊？ 边个啊你？ 系啊！喂，阿爷唔好死住，唔系阿爷阿爹，你未好死住，你未打手指冇啊？阿爷阿爹阿爹阿爹，讲错讲错。 顶住啊！ 剧系列经已播放， 冇错， 冇错，连续两日已经够饱啦，大家。 因为呢个礼拜想开心啲， 梗系啦， 好啦， 系啊， 开心心，听日十点钟再与大家再见面， 好，再见啦， 拜拜。 人说你有你使命，亦都动听。你有你责任，你壮志正，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假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人面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偶尔放肆放任，苦苦是正，偶尔放纵放浪，再去力拼， 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早变早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早变早尽兴，让你再去做你